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BioNTech 的疫苗暂时叫停接种，大家都关注公布上面那个时间。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卫生署都要一些时间联系和通知疫苗接种中心，都明白市民特登拿了假，有些一早都去到接种中心，为他们带来不便都是不好意思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过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开始了，第一个钟头会跟大家继续谈一下关于香港建立了一个新的选举制度之后的一些话题。今天想特别跟大家谈一下关于政府是研究会不会规管这个投白票。可能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很多应该都可能都会投个票。香港里面你去投票可以投 A， 可以投 B， 亦都可以是不填这个选票，就这样投个白票都得的。但是近期就为什么突然会研究说会要不要規管这个投白票呢？大家知道就在这个新的完善这个香港的新选举制度出了台之后，在关于这个人大修订了基本法附件一和二，列明了特区需要依法規管操控和破坏选举的行为的。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曾经说，他说要修订这个本地法例的时候就要考虑现在的法例是不是能够足够处理这个投白票的行为的。为什么突然会触及这个话题呢？这个说法都有很多种的。其中一种的讲法呢，就是因为这个完善选举制度出了台之后，那些泛民和这个不满意这个制度的一些评论和一些人士就讲过，就可能未来其中一个做法呢，就是要用这个投白票作为一个抗议这个选举的话的。到底这个法例里面是不是可以监管或者是解決到啊呢個所謂投白票嘅現象咧？咁啊，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咧，亦都喺另一個電台、一個電視台嘅節目裏邊咧，都有提及到咧，就回應到呢個問題嘅。咁佢就話咧，坊間咧有關嘅杯葛選舉啦，同埋投白票嘅呼聲咧，係咪算係屬於操縱選舉咧？咁佢就話咧，就係會研究咧，係咪需要進一步嘅規管嘅，令到個選舉咧更加公平啦、公開同埋誠實地進行。咁啊，據呢個鄭若驊司長嘅講法咧，佢話你如果另一個選舉不能夠進行咧，咁當然咧，佢話佢就覺得唔應該咁做啦。咁啊，投票咧公民責任嚟嘅。咁佢咧，如果投白票咧，係會即係會影響到個選舉嘅咧，係要值得注意咧，同埋政府可能考慮呢個立法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就係投票咧，大家可能都投過啦。咁如果你喺個立法嘅話，你係規管要真係唔准投白票嘅話咧，到底個執行可以點做咧？咁啊，呢個等等呢啲話題咧，大家都最近都引起咗個討論咧，同埋注意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关于呢个政府可能咧系会立法呢个规管投白票的话咧，咁大家可以打嚟同自由风倾下嘅。我嘅电话咧系18723111。咁我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我哋翻嚟再倾嘅话题。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4月7号朝早10:09。 立法会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法案委员会开会，有议员提出，如果区议员在裁定宣誓无效之前辞职，是不是不会被追讨薪酬？郑松泰， 如果他们自己辞职，他们就不会被面对着追讨所谓的薪酬啊，或者是相关一些嘅即系叫做资助嘅问题。我是不是可以咁样理解？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常任秘书长邓引光， 其实民政事务局和民政事务署都是在度研究紧嗰个政策同埋机制。我是不可以在一个草案委员会入边去代替另外一个政策局去答是或者否嘅。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当局会研究规管组织或者煽动投白票的行为。 个人来讲，当然投票你可以有选择权你投票。但如果你有人呢是组织或者特别煽动叫啲人去做一啲咁嘅所谓投白票或者投废票或者嗰啲咁嘅情况呢，某程度上呢呢、這个都系一个即系尝试操纵，即系你最终嗰个选举结果都可能一而咁有改变。 朝早十一点半，政府官员约见多个专业界别同团体，解说修改之后嘅选举制度。与会人士关注参选人资格问题。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 反映了咧，希望继续咧就系、是、以个人票去选我哋个代表。咁唯一就佢先讲啦，即系希望个代表咧都系有专业资格嘅，或者我哋个正式议会员。咁啊，呢方面先可以代表翻我哋，反映翻我哋嗰个有关界别嘅专业嘅呢方面嘅意见。 下昼四点半，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六宗是输入个案，有带有变种病毒的人士，另外两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咧，關於係投白票嘅問題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投票咧就係公民責任。咁但係到底投咩票咧，就應該屬於一個個人嘅選擇嘅。咁到底呢個議題裏邊咧，政府話如果要研究規管，應該點樣做咧？咁啊，據呢個曾國衛呢個局長今日立法會嘅講法咧，佢就咧，如果有人組織或者煽動投白票或者投廢票咧，某個程度咧就係嘗試操縱，咁令個選舉有可能改變啊。咁目前法例咧就未必可以完全規管有關。呢啲嘅操控行为啊，咁政府就会研究嘅，咁咧就希望能够咧符合到修改之后嘅基本法附件规定。咁啊，对于投呢个白票嘅规管咧，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我哋就请嚟咗一位嘉宾咧，就系民建联嘅副主席同埋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同佢倾下嘅。周浩鼎你好， 系 Hello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系你好。我哋啱就倾紧咧，就系关于今次咧，就系话政府会研究紧呢个投白票啦。咁啊，不如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先咧？即系突然间有个司长啊、局长嗰啲一路提紧呢个话题啦，系咪同即系话最近呢个人大通过咗呢个修改附件一二之后咧，就有啲声音就话要杯葛啊，或者要投白票做抗议咁。咁其实今次政府啊研究呢件事系咪同即系最近有啲咁嘅声音系有关系嘅？ 嗱，我谂首先要讲翻清楚咧，就系、是、第一根據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是由全國人大常委通過了那個決議之後呢是作了修改。如果大家有留意呢，現在的基本法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一個修改版本之後呢是有定名特區政府是有責任採取措施呢去規管一些操縱選舉的行為的。那其實是有列了出來。我想呢就最近即是當然有些可能反對派的人士啊，那或者去即係開始有啲聲音話，喂，不如試下用，即係用一個發動大型嘅投白票，可能達到佢哋一啲嘅目的，即係可以話打擊個特區政府喺國際上嘅聲望啊、聲譽啊，打擊中央政府嘅聲譽啊，咁都的確喺社會上係見到有一啲人士係鼓吹呢種咁嘅行為。嗱、我諗咧就要搞翻清楚啦。第一，本來投票就係一個個人權利嚟嘅，即係你點樣投法咧，就講真係屬於你行使你自己個人權利咧。呢、這個就冇錯，個人嘅選擇就唔會規管，亦都唔應該去規管。 咁但係呢、如果你話、去到一個情況就係有一啲大作一啲大規模嘅、操縱啊，喺嗰個嘅投票裏面，特別係講到即係話因為投白票就好明顯就即係、某一種嘅政治嘅表達嘅意思、你本來你有候選人一二三咁你、你理論上就應該係要揀個候選人、但係你竟然選擇咗用即係用呢種白票嘅形式去達到佢嗰個嘅訴求，或者甚至乎佢嘅政治嘅嗰個訴求好清晰，係攞嚟打擊中央政府嘅，或者係即係可能要達到一種即係一種嘅影響出嚟嘅。咁、我諗咧，咁樣就可能真係有一個剛才我講嗰個嘅操縱嘅情況喺裏面。咁如果你話要有呢方面嘅嗰、那個操縱嘅規管咧，咁我覺得就無可厚非嘅。咁、但係我諗咧都要搞翻清楚、就係即係本身就個人權利去行使你去投票揀邊一啲候選人去處理，或者你投某一張票，當然本來係你個人嘅選擇，就唔係規管嗰度。但係如果你話有人去發動操縱一個大型嘅咁樣投白票嘅一個 campaign 喺度咧，咁、我就覺得呢個就有問題喺裏面。咁亦都咧，即係可以講啦，即係例如話，其實都亦都調翻轉頭咁講。如果大家知道，其實我哋而家有國安法啦，亦都即係係為咗達至一個國家安全，我哋嘅選舉制度都有個完善喺裏面咧。其實個精神大家都睇到就係話，例如話我舉個例，如果有啲人佢係配合外國政府嘅一啲呼籲啊，或者直情係勾結外國政府去發動呢一啲嘅操縱白票嘅模式嘅，哇！咁如果你咁講，咁你某程度上都有問題喺裏面啦。即係所以我舉呢啲例子，即係只不過係即係可能係實體化、形象化咁話俾你聽，究竟即係有啲咩情況，我可能係真係咁樣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就真係要分翻清楚，我諗就即係本身你個人嗰、那個。投票嘅權利，你作咩選擇，咁嗰個係你嘅事啦。咁嗰個就唔係喺嗰度規管。但係如果你話有人去發動一個大型嘅操縱，叫啲人去投白票咧，咁我就覺得嗰個就可能係有問題。咁亦都要呼應翻基本法附件一二咧，而家係已經有咗一個新嘅要求，係的確要採取適當嘅措施去規管呢啲操縱選舉嘅安排咯。 其實要即係限制呢個操縱選舉。其實香港現在的法例都有相關那麼上下的、規管 的 的，因為操控選舉這個就當然是一件很大件事啦。但我們先看這個投白票先，周浩鼎，因為投白票呢，即是我們叫講到操控的時候就想達到某種目的、或者是令到某個選舉的人能夠當選或者不當選嘛。但有一個論據就說，你投白票未必影響到選舉，你最多是拖低了個投票率，即是譬如說你最後 A 可能都是照樣勝出、投 B 的不得就都是不得，那他白票就是令到個投票票率是很奇怪啦，即不一定低的，因为他有投到票、但可能是一个投票率，譬如说、有三成，咁又可能譬如说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是投白票，咁可能都是有个意思在里面嘅中间系，咁但系佢冇操控到结果嘅，可能你结果投阿 B 都系阿 B 赢、或者投阿 A 都系 A 赢咁，咁点样去解读呢件事呢？咁嗱，你头先提到一个操控外国选举，又另一个啦，那个都几极端噶，咁、但系我哋话即系正常咁样做啫，咁我哋又点样去做呢？佢点样去防止，或者我哋系咪都要？唔准用咁嘅情况，唔准有咁嘅情况出现咧。 我諗咧都可能會嗱，當然啦，呢、這個都係我相信政府自己有責任去做一個探討啦。不過既然即係而家提出咗呢個問題，咁我哋都可以即係攞去探討一下啦。比如話舉個例，表面上睇嚟咧，佢係冇影響到嗰、那個選舉，即係冇話冇 影響 邊個 A 或者 B 去當選冇。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話你頭先可能有提到就係令到嗰個投票率變成低咗啦，又或者調翻轉頭，應該咁諗就係本來個選舉。就係、是、俾你揀一啲候選人，咁其實你就係揀嗰啲候選人，但係你選擇咗最後就變成咗係一個乜嘢都唔投，咁其實個意義在哪咧？即係其實呢一張票其實根本上嚟講，點解要咁樣投呢？因為本來你理論上你有效應該係揀清楚就係 A、B 定 C， 你邊個先係你最心儀嘅。但你就幾個都唔揀，最嬲尾係有一張咁樣嘅白票出嚟。其實究竟係有啲乜嘢嘅？ 即係實際上嚟講，具體佢係一個係可能要透過呢個咁樣嘅 campaign 去表達佢嘅某一種嘅政治作為。正如我所講啦，可能佢透過呢樣嘢去作為一個打擊中央政府嘅嗰、那個，或者打擊我哋嗰個一國兩制嘅聲譽喺裏面嘅。而透過呢一個咁嘅舉措，佢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樣，咁我覺得如果係咁樣嘅時候，佢亦都扭。其實呢個成個嘅白票運動就會扭曲咗本身我哋嗰個選舉嘅意義，本身就係諗住係你選一個你心儀嘅對象去，即係進入嗰個立法機關咁先算啦，即係有個咁樣嘅意義喺裏面。但係而家變成咗，佢都唔係攞嚟做呢個意義，佢係達到佢嘅呢個目的嘅。咁、其實某程度上呢、這個白票運動都扭曲咗嗰、那個選舉投票意義。咁、如果我哋從呢個角度去睇，就會覺得其實呢個所謂嘅一個操縱嘅白票運動就梗係有啲問題啦。咁即係，但係當然而家我哋好初階咁去、去探討呢件事啦。咁、我覺得就應該都要可能攞出嚟，即係政府既然今日佢都講咗，即係有責任要去做一啲相關嘅研究。當然你話而家嘅現行嘅法例當然都有規管一啲操縱選舉嘅情況，咁、但係亦都即係呼應翻而家全國人大常委，既然已經有咗一個即係基本法附件一二都列明咗有呢一個嘅要採取適當措施去規管呢啲操縱選舉嘅要求，咁我覺得都應該喺呢一方面都要做一啲適當嘅探討咯。 嗱，我點樣探討嗱？點解會傾到投白票呢個咧？其實即係除咗頭先講咧，仲好極端嘅，真係有人受操縱之外咧，亦都有個情況，可能就係話一種民意咧，係真係想投一個抗議票咁嘅形式嘅，即係可能覺得今次嘅選舉裏面，我點解就呢三個人可以入到場咧？因為第時可能都有啲規定噶嘛。可能點解譬如有另一啲人可能入唔到場咧？咁佢唔一定係話受操控嘅，就係真係想去表態。我入去投票，好似正如頭講咧，我應該選一個候選人，但係我覺得個選舉嗰啲候選人唔啱我心水嘛。咁我入到去咧，唯有投一個白票。佢講明咧，其實都係真係抗議噶啦。咁嘅話咧，係咪准許啦？即係點我哋話要討論呢件事咧？因為其實啲人都會關注咧，就譬如我哋有咗最近修訂咗好多，譬如附件一、附件二啦，如果修改咗選舉制度啦，大家都希望咧嗰個空間繼續都維持相對地比較自由啲噶嘛，係咪？咁但係話如果係有啲人個擔心就結果到最後，如果連投白票個權利都冇嘅，即係我只要入去選舉嘅時候咧，只能夠投 A 或者 B 嘅啫，你唔能夠白票都唔准投噶。咁嘅話，我哋嘅空間或者我哋覺得對比以前個投票方式或者個投票自由、選擇自由咧，係收窄咗嘅，係咪咧？即係呢個問題，我哋點考慮呢件事咧？ 我諗就都係翻翻去個還原個基本步先啦。即係其實你嗰啲人嘅投票要去投一個，即係佢點樣投法嗰、那個，我哋剛才講有個人嘅選擇喺裏面，我哋就唔係要規管每一個個人啦。但係而家我哋聚焦就係講有人去發動呢個操縱，即係佢係發動 campaign 嗰個嘛，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嗰個啫。咁所以我覺得調翻轉頭就係、如果呼應翻而家即係如果人大常委以字面我睇翻嗰個決議講，我哋其實個附件一、附件二係講明係應該要採取措施去規管翻啲操縱選舉行為嘛。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就係、如果有人去發動呢、即係某種嘅操縱選舉嘅行為，或者發動操縱呢個白票運動，我哋講緊嗰樣嘢嘛，就唔係話即係講緊嗰啲個人，唔係話有啲人如果去投咗白票，我要對嗰個人投咗白票去懲罰佢啊嘛，咁我又要搞清楚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但係回歸翻一樣嘢啦，我諗都係嗰句，即係其實我哋嘅選舉當然都係話齋，本來嘅意思都係你揀選一個合適嘅對象，咁入去佢進入嗰、那個立法機關，咁係咁嘅意思啫。咁你話如果要特登諗到要做一個透過某一個 campaign， 正如某啲人可能所講嘅話，哦咁好啦，我哋就發動一個白票運動去做呢樣嘢，去製造一個印象出嚟喺國際社會打擊中央政府啦。就比如就用咁講，咁我覺得咁已經係對於嗰個選舉本來係要行使嗰個嘅意義，就係揀一個合適嘅人去入去立法機關嚟講咧。咁我覺得就真係其實就已經扭，即係用呢個操縱白票運動就結果扭曲咗嗰、那個選舉嘅意義咯。咁我覺得就其實就唔係好應該嘅，即係所以你問我，我始終都係覺得對於係發動 去操縱一個白血運動嗰啲人咧，我就覺得係咪應該喺呢、這個呢個情況度有啲嘅規管咁解 咯？張玉鼎啊，嗱，我睇翻咧就有啲資料咧，即係喺2014年嗰個政改諮詢嘅時候咧，就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宏毅教授咧，佢曾經提出過一個叫白票守尾門嘅方案嘅。咁佢當時嘅意思咧就話咧，就當時咧即係如果係有超過一半嘅選民投白票嘅話咧，就嗰次嘅特首選舉就可以視為無效。咁咧就即係佢都有提出過一個咁嘅方法，即係話咧呢個白票起碼都仲係其中一個機制嚟嘅咁。咁你又點理解啊？陳宏毅教授當時佢都用呢個方法作為一個某啲制度，譬如可能作為一個最後嘅關。可以守得住嘅，咁你點睇佢當時咁嘅提法咧？又， 喂 ，sorry， 對唔住，我搞清楚啲，你頭先講嗰個引述係佢當時話，如果有一個某個超過咗某個程度嘅拍票，佢要嗰個要當作廢噶嘛？ 嗯，係 咪 咁意思啊？係啊， 係啊，係啊，唔係嗱，所以唔係啦，冇錯。我點解問呢個問題咧？就因為第一。我嘅觀點咁睇呢，就係話如果佢真係有人用咁樣嘅方法去做出一個咁嘅現象出嚟，佢都可能要將嗰個選舉要再有一個即係處理，即係唔能夠話因為俾你，因為老實講，如果你話用到一個白票嘅情況，可能去到嗱，即係我當咁講啦，假使間你話今日有人要發動一個白票運動，然後製造一個某個嘅情況，嗰啲白票到咗某個嘅程度啦，咁樣咁好老實講，其實嗰個選舉俾你整到咁樣嘅時候，係咪都係啱呢？即係你諗下，頭先我剛才講就係、是，即係如果用翻佢就算當時嘅觀點去睇，如果假使間你有一啲嘅白票到咗某個程度，佢都唔能，佢要再重新再整一次。即係佢有咁嘅思維，即係意思講，其實嗰個白票其實某程度上又係扭曲咗嗰個選舉嘅意思嘛。你明我講咩意思啊？所以點解我意思即係呼應翻你頭先咁講，我覺得從呢個角度去睇，我就認為如果你去操縱一個白票運動嚟講， 好啊，曾浩景，因為時間關係咧，要先聽下新聞先啦，翻嚟我哋繼續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六宗是输入病例，两宗是本地个案，感染源头不明，患者都是住在屯门。其中一名71岁女子住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曾经去过屯门的明星金阁海鲜酒家、经典厨房、绿茵餐厅和财政轩。另一名患者是41岁男子，住在山景村景富楼高座，在中环汇德丰大厦一间公司工作，14名同事要检疫。患者今个月3号去过海运大厦玩具反斗城、旺角信和中心，亦都曾经去过万邦行的大家乐同埋万年大厦的大快活。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大约有10宗，其中一宗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70岁女子，住在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同确诊个案相隔一层，亦都唔同座向。佢冇病征，今个月6号因为跌倒入院，筛查之后初步确诊。涉及12港人案的李宇轩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串谋协助罪犯及冒牌管有弹药共3项的控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到下个月18号再讯。李宇轩在内地服刑完毕之后回香港完成检疫，首次到法院应讯。庭上读出控罪的时候，他表示明白。李宇轩不作保释申请，亦都放弃每8日到庭一次申请保释的权利。代表律师罗达雄和陈天立都有到庭。陈天立在庭外被传媒追访，被问到李宇轩为什么不联络家属等，他说当事人不愿意透露任何的事。对于被指是官派律师，陈天立说绝对不是官派律师。油麻地海宝路下午1点几发生劫案，遇劫事主报称损失超过1000万元财物。现场消息说，一架私家车沿海宝路行驶的时候，突然被另一架私家车撞倒，两名持刀和锤的男子落车并声称打劫，之后抢走事主在车上的2个袋，再上车逃走。 現場消息又話，遇劫嘅事主係找換店職員，報稱被搶走嘅兩個袋共裝有大約800萬元嘅現金。台鐵太魯閣號出軌事故造成嚴重傷亡，蔡英文總統提出改革台鐵，包括徹底解決台鐵組織文化長期虧損，以及最適合的永續經營模式。他強調不必懷疑政府改革的決心。身兼民進黨主席的蔡英文在黨中常會前率領全體中常委默哀一分鐘。蔡英文之後說，事故衝擊全台灣人民，相信每一個台灣人都希望台鐵可以更安全、更有效率，這個是台鐵的責任，也是政府的責任。他說2018年10月普油馬事故之後，行政院針對台鐵改革提出144項建議，經過兩年時間已經處理109項，剩低的需要時間。蔡英文又說，這五年來政府的施政很多改革成果一一展現，證明了他們從來沒有害怕觸碰艱難的改革議題。天氣方面預測，今晚漸轉多雲，明日初時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風勢頗大，星期五仍然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大致多雲。而家氣温係24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的意外事故已經清理好，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近安定村。咁另外咧，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的交通而家都係比較擠塞嘅，車龍就排到龍富路近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較早前近新墟街市的意外雖然清理好，車龍嘅大消散，龍尾分別去到屯門公路近安定村同埋龍富路近屯門高爾夫球中心。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的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龍尾近東港中心，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的車龍排到近電話機樓。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西贡消防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经典广播剧， 这个都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圈套。 不好意思，要你受这么多苦。 逢星期六深夜两点，周末午夜场。 阿叔早晨， 做什么？做贼来啊？昨晚 近排呢，我发现铺头成日都不见嘢啊。 每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翻嚟咧，同大家傾緊關於咧係呢個投白票嘅問題。咁政府咧就話研究緊咧，就係到底咧，如果有人係組織或者煽動投白票或者投廢票咧，就可能咧係觸犯咗個嘗試操控選舉嘅。咁大家知道咧，就經過人大修改咗基本法附件一同二咧，就都要列明咗咧，特區咧需要依法規管操縱同埋咧破壞選舉嘅行為。咁呢個咧關於操控選舉咧，其實就香港而家現行法例咧都有相關嘅條文咧，就係要做咗啲規定噶啦，係唔可以嘅。咁但係咧就如果再進一步咧，就話如果到時候投白票，如果係話或者咧係一啲咁樣嘅行為咧，又覺得好似係針對特區政府啦，即係針對中央嘅話咧，係咪都會觸犯啲法例咧？咁而呢啲咁嘅法例啊，如果真係要草擬嘅話咧，又點樣？即係草擬嘅咧，咁啊，同埋咧就到底譬如一般人去投票咧，以往我哋大家覺得咧，除咗投 A 或者 B 之外咧，咁啊，我投白票都應該係冇問題嘅。咁但係未來如果真係做一個立法嘅話咧，到底會唔會影響到啲人嘅投票嘅意願啊，或者係依個選擇嘅咧？咁啊，等等有關於呢個話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咧，或者係發表我哋嘅意見嘅。咁好啦，咁到依個時間裏邊咧，我哋有另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咧關於今次呢個話題嘅。咁电话机旁边嘅咧，就系、是、系，我哋系啊，咁嗱，我哋关于呢个话题咧，大家如果系我哋而家倾紧，就系关于呢个人大咧修改呢个基本法嘅附件一二之后咧，就列明咗特区咧需要系依法咧系规管呢个操控同破坏选举行为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咧有兴趣同我哋倾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好啦，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我哋系。接通咗咧，就系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嘅。陈文敏你好， 系陈景祥你好， 系啊你好啊。我哋而家倾紧咧就关于咧今日咧，其实啊曾国卫局长咧都上咗立法会再讲关于呢个话题嘅。你觉得而家政府个澄清咧对呢个问题啊，即系话系咪投白票啊？呢个议题咧系解释得清楚未咧？你觉得？ 其实有啲系无风起浪嘅，其实都冇人讲紧呢样嘢。有無端端攞啲樣嘢出嚟講，咁佢無端端製造一個議題出嚟，我覺得就好冇乜需要嘅，都即係即係庸人自擾啫，呢個係。咁始終第一咧就選舉，其實成個選舉嘅制度就係俾選民去表達意見啫。咁選民嘅表達嘅意見可以投佢心儀嘅人，可以唔投票，可以投白票，可以投廢票，其實好多方法。但係成個選舉制度最重要就係俾市民有個機會去表達佢嘅意見咯。咁就即係我相信香港嘅市民同香港嘅選民其實好成熟嘅，咁其實亦都唔需要即係大家會。即係去到嘅時候，咪睇下邊個係候選人，有冇佢心儀嘅候選人，有佢心儀嘅候選人，佢自然會去投票。即係冇心儀嘅候選人，佢咪決定佢點去投票啊？唔投票啊？定係點樣樣？咁我諗呢個係一個選舉嘅基本自由啦。咁而即係如果你話投白票，咁其實都唔會衝擊個制度，因為根本唔會影響到個結果嘅。其實係， 係啊。 不過最多咪令政府尷尬一啲嘅啫。其實係， 係啊， 係 啊。 但係調翻轉，即係就算係令到政府尷尬，其實佢會反映咗都係市民嘅一種聲音咯。咁我諗反而應該係比較正面去面對啲，我又覺得唔需要咁擔心。你政府好似好擔心嘅，好多人會投廢票啊，剩啊，咁甚至話即係要鼓吹有系統地鼓吹嘅時候，就會違反即係國安法或者其他法律咁樣。我有少少提大做嘅呢、這個會係。 陳文敏，我哋想即係知道一下咧，而家現行嘅法例咧，其實即係關於對嗰個選舉咧，要係規管個操控咧，其實都有相關嘅法例㗎啦，係咪 啊？咁 同而家嘅附件一二咧，即係修改咗基本法嘅附件一二咧，有冇咩特別嘅分別嘅咧？你睇到？ 其實係冇直接影響嘅，因為而家個選舉法例主要係規管翻，譬如話你哋對個候選人啦，譬如你唔可以賄選啊候選人啦。參選個行為啊，佢個參選個財政預算啊，咁或者咧就唔可以對選民咧就你唔可以用威逼或者脅迫嘅方法要去投票某一個人或者唔投票某一個人啊，咁或者係即係喺個選民唔可以冒認其他人啊，用假文件啊，用假身份證啊，走去代其他人投票啊，咁其實佢都有保障啫。而家個選舉制度嘅基本就係一個公平嘅選舉進行啫。咁但係喺個選舉過程入面，佢哋點樣投票啊、拉票啊，其實嗰啲咧就基本上即係唔係法例管嘅嘢咯。呢個會係 咁嗱，陳文敏你講嗰種咧，就大家比較容易明嘅，因為你譬如話即係譬如賄選啊，或者做某啲利益啊咁樣，咁呢個操控嘅結果呢、這個肯定已經犯法啦。咁但係你話我如果做一個選舉嘅，我哋叫 campaign 嘅，即係嗰個叫選舉工程嘅。 嘅時候，譬如我叫人投邊個人，或者唔好投呢個咁樣嘅某個人，我不如投白票去抗議咧咁。咁換言之，依、這個可能第時都會觸犯一個附件一同埋二個，係咪咁嘅理解咧？ 其實又唔會嘅，因為你選舉入邊永遠你梗係會叫人唔好選你個對手噶嘛。 系啦，咁你依个都系呼吁嚟噶嘛，系嘛？ 我咩啊？所以你一定系会叫人唔好去投票嘅，其实系，你要投我嗰票，你唔好投人哋嗰票。咁即系呢个夹，即系中间咧可以有一个好模糊嘅。咁其实即系喺个过程入边，咁但系个选民话，咁我两个都唔中意，咁我点啊？咁样样，咁你叫个候选人点答咧？咁、如果佢答是第一样嘢，话你都一定要去投票，或者你咪跟你嘅意愿一定。嗱，其实系好影响到嗰、那个呢、這个一个自愿表达意见嘅方法咯。咁而其實過往入面咧，我哋都好少見到真係有人去好鼓吹啲人去投票，因為其實即係呢個係一個市民社會嘅現象嚟嘅，即係如果呢樣現象出現嘅時候，市民自然會去做。咁我諗政府反而諗多啲，我哋點樣去說服市民去投票啊？我哋點樣去揾一啲真係有才能、市民會接受嘅人去選舉啊？去參選就更加有用咯。咁而即係印象中，其實上一次咧，即係如果即係好諷刺地咧，我記得上一次有系統地叫人唔好去投票咧，其實就係即係你會記得嗰陣時有五位立法會議員辭職搞個五區公投噶嘛。咁而且個補選嘅時候，當時建制派係真係有系統地叫人唔好去投票噶嘛。係，即係嗰個係上一次係有系統地叫人唔好去投票噶啦。嗰、那個係咁呢個係咪違法咧？係咪？即係我覺得即係我諗。反而即係唔需要太介懷呢樣嘢咯，因為你越做得多嘢，你越多嘅限制，其實你個選舉越會令到人更加望而卻步，令到人嘅投票率更低，其實係反效果嚟 嘅 咯。 陳慧敏嗱，都有呢個咁嘅講法嘅，因為咧就即係經過即係一輪嘅，譬如話關於完善選舉呢個規定啊，同埋呢個人大嘅決定之後咧，就即係有啲講法咧，就係好擔心，即係話要會杯葛選舉啊，或者等等嘅，咁投白票係其中一種行為啦，咁亦都驚啲人可能係唔去投票啦，咁有啲講法就話咧，會唔會係第時個修例嘅時候要規定香港人一定要去投票嘅？咁呢個咁樣嘅修訂咧，就有冇作用咧？或者覺得喺香港嚟講咧，有冇咁嘅需要去做呢樣嘢咧？ 其實我就覺得而家呢個情況底下就冇乜需要嘅，因為你強迫啲人去投票咧，咁結果啲人咪可以，即係啲人仍然可以投廢票嘅啫。 一樣啊，那個行為。 咪就係個結果係一樣啊，咪到時個個候選人我都打個交加落去咯。你唔可以唔俾人投廢票嘅。咁所以即係有啲國家係會要求選民去投票，佢哋覺得係一個公民責任，你要去投票咁咧就亦都令到個投票率係會高咗嘅。咁但係咧，亦都好多國家覺得咧，即係如果市民唔去投票咧，應該係鼓勵嘅方法，唔係用強迫嘅方法，因為你強迫咧，只會逼人去投廢票嘅啫。其實係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陳文敏。 好啊，唔該係。 唔該曬。啱同佢傾嘅咧就係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咁啊同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咧政府研究緊咧就係關於投白票嘅問題嘅，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電話機旁邊咧有聽眾啊鄭先生咧接通咗嘅，鄭先生你好， 係你好，係 係啊，請講。 我諗咁啱真係嗰班叫做咩啊忠誠廢物真係幫到忙。如果真係。立例唔可以投白票嘅话咧，系犯法嘅话咧，咁其实最大推手咧就一定系香港政府。到时香港政府宣传啊嘛，投白票就系犯法。咁但系白票本身唔系犯法噶嘛，宣传投白票嗰个犯法。咁边个宣传紧啊？系政府宣传啊嘛。系咪啊？第二，如果呢样嘢衍生出嚟，哦，原来宣传投白票系当系犯法咁讲啊。咁如果咁样衍生落去，咁第时话咁又会影响到国家运作乜乜乜。咁如果係咪叫人移民嗰啲移民公司嗰啲係咪又係違反又係推動咁香港嗰個狀況呢係咪又係犯法呢咁好啦咁有人去話啊呢、這個中資股提議啊大家一齊唔好買啦咁樣係咪又係犯法呢喂係咪即係如果係咁無限衍生㗎喎、係咪呀咁其實到最後呢呢班中期廢物呢都係幫到忙、你立咗法呢即係講俾人聽本來啲人唔想投白票㗎你立咗法嘛，提醒啲人有得投白票嘅、可能好多可能好多市民唔知道有投白票呢样嘢噶，系咪唔想去投？啊，你话今年都系政府喺度宣传啦、投白票犯法嘅，投白票犯法嘅，即系但系咧鼓励投白票嗰个犯法， 系好啊，唔该晒你先啊，郑生。 咁啊，鄭生講得好清楚啦，到底係咪鼓動咧，同埋自己市民主動嘅投咧，應該兩件事嚟嘅嚇。咁好啦，咁啊，大家有興趣參與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而家另一位聽眾啊，高女士佢接通咗自由風嘅，高女士你好。 系主持你好啊！嗱喺新嗰个选举制度嘅格局下咧，我觉得泛民喺呢个体制里边嘅空间就一定收窄噶啦，毋庸置疑噶啦。但系你依家讲紧系白票，咁我觉得咧，白票你系入到去选举投落去，你系唔知噶嘛？因为我做咗好多届监票员噶啦。 哦 咁每一个人攞咗张票系冚住嚟投㗎嘛。但係依家如果你话发动呼吁操控投白票嘅人士，佢一定系喺社会公开晒㗎啦。呢啲咪可以即係攞呢个违反国安法囉，系咪先？ 即係你都觉得应该规管㗎，即係如果佢系煽动或者所谓叫组织鼓励啲人投白票都要规管。 系啦，如果你话静静鸡喺个屋企里边讲，你都唔知啦，系咪先？即系佢喺个社会上能够造成坏嘅影响，呢一样就要规管啦。但有一样嘢咧，就系涂鸦选票都会有嘅，因为我做咗咁多届，系涂鸦嘅，涂鸦嘅仲衰过白票。 咁佢作用都一样系咁啫，即系等于佢唔想投，即系而家嘅候选人。 系啦，冇错，即系好似上一年咁样，我去睇乜。乜球乜一咁样，咁样投落去呢一种咧，反而就即系个犯法就重大啲咯。你系投白票你可以噶，嗱你譬如有三个人我都唔中意，系咪先？咁我咪唔投咯。 系咯，明白。唔该晒高女士。咁咧就如果唔中意嘅话咧，就可以唔拣噶啦。咁啊有得拣咧，都系一种即系公民嘅权利嚟嘅。咁好啦，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继续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 ，How can we say 我哋好耐冇做一件事？咁而嗰件事咧，就我哋生疏咗，即系譬如我哋好耐冇讲英文，咁英文咧就好生疏咯，即系好耐冇打波嘅啫，就已经唔识打啦。咁我哋英文咧，我哋有一个好简单嘅 expression， 我哋话 we are out of practice，out of practice，O U T， and then O F， 跟住 practice，P R A C T I C E。譬如有个人喺一段好长时间嘅男女关系里面啦，咁啊好耐冇再重新去所谓认识新嘅女仔啦，咁去到最近咧就散咗之后咧，佢就唔识再去同女仔倾偈啦，咁样，咁咧我哋可以话咧 ，he's so out of practice， or we can say I feel so out of practice right now， 咁咧就系日久生疏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想跟大家談談關於新的選舉制度之下，就這個關於選舉委員會都出現了很多的改變，起碼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很多選舉方式也都是有些改動的。今天就很多的局長就分頭去講解，就跟不同的界別講解這個新選舉制度之下的運作和安排是怎樣的。其中工程界裡面，今天就是有出席這個工程界這個講解的，就是有我們的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国嘅，咁而家接通咗卢伟国咧，就想同佢倾下关于今日咧，就佢得到嘅咩信息咧，咁样。阿卢伟国你好， 喂，你好啊，陈景祥。 系啊，今日你有去听过关于局长啲讲解嘅系嘛？咁不如你同我哋讲下，讲下而家嘅情况点啦。我哋知道咧，嗰个选委会咧就工程界应该就有30席嘅系嘛？而家改咗之后咧，应该有15个， 都系三十 啊。 但系选举方法咧就唔同咗。 系，不如你讲解一下好嘛，同佢介绍下点样啊？而家新呢个制度安 排。工程界今朝咧就嗰场嘅沟通交流嘅会议咧，就有10几个香港嘅工程界嘅一啲即系主要嘅团体嘅代表啦，咁样咁啊。有行政長官，有啊發展局陳偉良局長，有啊運房局陳帆局長咁樣。咁首先就 即係對於愛國者治港即係人大決定要改善呢個選舉制度咧，咁就業界嘅代表就都係即係支持嘅。咁但係我哋工程界咧，立法會選舉咧就應該冇乜大改變，因為立法會嘅工程議席咧就都係以個人嘅選民去投票選出嚟嘅。咁個人選民咧就當然啦，即係會唔會有咩資格上嘅改變咧？即係而家最政府嘅方案未出嚟咧，就唔清楚。不過咧，就以往嚟講咧，都係呢啲個人選民咧，都係香港工程師學會嘅全會員，即係所謂 full member 啦。就或者咧係註冊嘅專業工程師，所謂 LPE。嗱，選舉委員會嘅工程界嘅呢30个位咧，就嗰個產生嘅辦法就唔同咗啦，因為以前咧。就選舉委員會嘅工程組別咧，就都係同立法會選舉嘅工程界咁咧，就都係頭先所講嗰啲選民。 即個人選民， 冇錯啦。但今次咧就咁樣，就有15席咧，其實就即係當然嘅席位。就點樣叫做當然席位咧？其實附件一裏面咧都即係有講嘅，就係話法定機構、諮詢組織或者相關團體嘅負責人。咁如果佢即係定咗究竟邊一啲法定機構、邊啲諮詢嘅組織、邊啲相關團體咧，咁就變咗到時咧就即係自然咧就呢一啲相關負責人咧就可以做呢啲選委㗎啦。咁就而呢、這個係由嗰個位置去產生嘅，咁所以假如咧譬如呢、這個出任呢個選委嘅期間，如果係有呢方面嘅改變，譬如話係某個會嘅會長嘅主席嘅，咁佢改變咗咧，就換咗屆啦，咁就變咗咧要去再重新登記翻個新嗰位嘅。咁至於係即係邊一啲咧，就要即係政府遲啲即係會宣布啦，即係佢哋都喺度度。 即係呢啲團體係未公布㗎嘛，盧偉國，即係依15个呢15个工程界團體。 究竟係邊一啲團體、邊啲組織咧未公布嘅？咁當然就一定係要係即係喺業界有好有代表性㗎啦。咁我哋就唔去猜測住先。咁又講翻另外嗰15席啦。咁剩嗰15席咧就選舉產生㗎啦，但係咧就唔係個人選民去投票，而係咧團體選民。咁啲團體選民咧，就即係今日行政長官同埋兩位局長咧，就即係佢哋嘅解釋咧，就都係話，就政府咧會去釐定係邊一啲嘅團體。裏面咧就即係除咗係即係相關嘅一啲機構啊、組織啊，咁亦都會有企業嘅。咁不過咧就唔係話。將呢啲咧就俾一個定義你，然後就你就去報名啦，做呢個團體選民啦，唔係咁樣，而係咧就佢真係界定咗一個清單嘅。咁就即今朝咧就主要嘅信息同埋咧就與會嘅工程界代表咧就問嘅問題咧都係都唔少都係同呢兩方面係相關。 盧偉國，按照你頭先講咧，另外嗰15个咧，其實都係團體嘅選民嚟嘅啫，即係而家變咗咧，就係整個工程界別裏面就冇咗一人一票，即係由工程師學會嘅會員去投嗰個位置就冇咗嘅咯。 選舉委員會就唔同咗啦，因為咧，其實就人大個附件一、附件二咧都清楚嘅，就係、是、選舉委員會咧就即係呢啲所謂功能組別啦等等咧，基本上就係唔會再有個人嘅選民嘅。咁就變咗咧，由呢啲團體咧去代表嗱，因為呢團體都肯定有唔少嘅成員噶，譬如啲學會啊咩咁，都係有啲啊，所以都係相當大嘅組織嘅。咁即係用咁嘅方式咧，去即係體現到同埋咧係即係達到所謂即係廣泛代表性嚇，即係均衡參與個目的。咁當然啦，你話喂個人投票好呢個團體咧，咁呢個就即係有不同嘅睇法。 係啊， 不過咧就喺工程界咧，就係立法會咧就保留翻咧，即係以往嗰種即係由呢個專業工程師去選個人嘅選民嚟嘅。咁但係咧就選舉委員會嘅工程界別咧就係團體選民啦。甚至有呢15席，系啦。 系咁，如果咁讲咧，选委会里边会唔会即系有啲人令人哋有感觉，就可能有啲公司啊，或者某啲团体啊，即系包揽咗嗰个结果咁咧？会唔会系即系个人嗰个票啊？个人票嗰部分冇办法可以发挥到嗰个功能，好似系。 就 變咗咧就即係肯定係冇個人票噶啦。咁試咗咧就我哋要去考慮啦。我相信政府亦都係考慮，就話呢即係呢啲團體選民咧，佢即係是否都有足夠嘅代表性？即係令到業界好即係我雖然喺呢個選舉委員會裏面咧，我就唔係個人走去投票。咁但係我哋都即係信賴啦，我哋呢一個組織嘅代表咧，就都會咧作出一個即係最明智嘅即係投票嚇，即係代表我哋咁樣嚇。即係因為咧，就真係話選舉方法就冇話某一種方法係絕對係最好嘅，所以而家就有咁樣嘅改變啦。我哋與會嘅工程業界代表咧，就當然大家都希望大家努力，即係做好呢一個選舉啦。即係個方式係改 變。係啊，盧偉國嗱，仲有少時間想問下你咧。咁譬如話，但係未來啲團體由政府全部佢自己公布嘅名單，有陣時你哋會唔會提翻出嚟嘅咧？即係你哋嘅參與係有幾多啊？定邊啲團體出嚟？ 嗱，就其實今日咧就都講得幾清楚嘅，就呢啲團體咧就即係好快啫。其實因為下個星期就政府咧就會將佢嘅相關嘅啲法案咧提交俾立法會，當然就包括埋呢我頭先講嘅細節啦。咁出咗嚟之後咧，係咪即係唔可以俾意見咧？咁都唔係嘅。咁就被局長都話佢一定會積極同業界溝通嚇。咁另外咧，你話即係而家呢幾日有咩？ 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啊，唔好意思啊，盧偉國啊，我哋要先聽下呢個交通同新聞先啦。翻嚟仲有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ki 咧，首先同你報告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士打道東行嘅龍尾喺演藝學院，西行過海嘅龍尾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去灣仔，龍尾係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內。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龍尾喺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龍尾排到去落山道，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喺渡船街天橋近果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深入平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挤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点五四六。英镑兑美元1.383，欧元兑美元1.189，澳元兑美元0.763，新西兰元兑美元0.704。港金报16,120元，比上日收市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11美元，卖出1,738.1美元。港汇指数101.8，跌0.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德士古道去大窝口方向近沙咀道对开慢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清泉路近海滨花园，咁意外亦都影响到荃青交汇处一带嘅交通非常繁忙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咧，落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近丽景，咁就喺德士古道去大窝口方向近沙咀道慢线有意外，龙尾清泉路近海滨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启德隧道的管道出口，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而九龙去将军澳方向受到秀茂坪道那边支路加

參選嘅。咁因為咧，內地有啲官員啦，同埋學者都曾經講過嘅，就話咧強調啊，因為新嘅制度之下咧，就絕對唔係搞嘅清一色。咁啊，希望咧有啲温和嘅泛民同埋中間派咧，希望能夠咧企穩腳跟咧，同埋咧希望咧係佢哋參與呢個新嘅選舉制度嘅。咁啊，呢啲人物到底係邊啲咧？到底呢啲咁嘅民主派係咁啊？曾經出嚟講過一啲發表意見嘅咧，就係狄志遠啦，比較多啲嘅就咁，包括埋阿馮檢基嘅。馮檢基大家知道咧，就係深水埗啦，就由區議會開始咧，又到立法會咁，亦都係參政咗好多年噶啦。咁但係咧就客觀地講啦嚇，即係佢哋依班即係我哋叫做泛民咧，都其實有啲壓力嘅，有好多而家即係已經被逼退咗場嘅咧，就覺得呢個新嘅制度之下咧，就如果你去即係參選咧，就要即係要求譬如話選委會嘅五個界別都要支持你啦嚇。咁有種講法咧，就會覺得咧係依個相當即係要求票啊，甚至黑票啊，咁咧就可能咧就未必會願意再繼續參選啦咁。咁啊，洪偉文啊，咁啊，對依個新嘅制度之下咧，咁我哋一陣都會請一啲嘉賓再傾一傾噶。咁啊，你亦都好熟悉呢次個新嘅選舉制度安排啦。你自己覺得泛民即係嗰個參與嘅空間其實有幾多？同埋咧，如果按照你自己分析，佢哋其實應唔應該參與，或者係應該點去參與呢次新個選舉制度安排咧？ 首先咧，我有一個即係可能你未必好啱聽嘅嘢，但我堅持好多次嘅，我從來都唔同意有一樣嘢叫泛民嘅。 嗯， 即係我覺得呢個係語言藝術嚟嘅。 嗯， 咩叫泛民咧？民主建港聯盟，打正旗號民主啦，咁算唔算泛民咧？咁即係我覺得過去我哋即係反對派嘅自我美化，再加上傳媒嘅推波助瀾，就造就咗呢個咁嘅名。 嗯。 咁喺反對派裏面有好闊嘅光譜嘅都過去， 嗯， 甚至後來越嚟越闊添，激進越激進咁樣。咁我覺得我哋應該睇嘅就係反對派有冇參政空間。咁但就算係咁樣咧，都有一個問題，咁誰是反對派咁？咁有啲我覺得咧，為反而反，凡事都反呢啲人咧，空間係真係少咗嘅。 嗯， 咁唔係冇，但係少咗嘅。即係你繼續，你只要支持愛國呢樣嘢咧。就算你是很反對我相信都還有空間的。所以剛才你說什麼叫清一色，我覺得政治理念清一色是不可能的。即使俗稱你們叫建制派，我叫那些叫可能叫建設派那些人，他都不是鐵板一塊的，他都不是一個很狹窄的光譜。你想想，有工聯會，有經民聯，是不是已經是好明顯，一個比較親商界，一個比較親基層或者是工人嘅咁，將來都會係咁嘅。即係議會裏面應該，尤其而家有一個叫均衡參與嘅呢個1500人咧，更加我覺得咧個光譜應該更加闊嘅。即係議會裏面嘅代表唔同嘅階層、唔同嘅利益訴求。咁好啦，你話呢一班人裏面有冇一啲係過去被稱之為泛民嘅反對派？這個可能性我覺得絕對存在。剛才你說過那些名字，雖然即是 with all due respect， 我覺得馮檢基也好，狄志遠也好，都是比我再年長一輩的政治人物啦。我覺得我自己都算老的了，即是未來應該是真的有多一些的年輕人。 你覺得參與了很久的了，即是那個選舉。 即是我讀書的時候已經聽過馮檢基了，你想 想。 那就我覺得未來應該是多一些人去想就是什麼呢？你參政的目的是什麼先？參政的目的，你是為了你有一套政治理念，幫你所想支持的一些階層，可能是基層，可能是某一些團體這樣。但是有個基本的就是說，你是不是想透過議會這一種方式去做？是不是？因為很多種方式的嘛，是不是？你報紙上寫文章是一種方式，以前的上街抗議，抬棺材是一種方式。如果你要參與議會這一種這樣的方式，那你就要跟這個遊戲規則。 嗯， 系嘛？咁呢个游戏规则包括咗，首先你确定自己系一个爱国人士啦，咁你亦都要好去求呢啲咁样嘅提名票。我又唔觉得系咩问题，我自己都参与过选举，我觉得选举本身系一件好，我哋叫好 humbling exercise， 去令到自己更加谦卑嘅，系嘛？我可能平时譬如我以前选 I T 界咁，我自己 I T 界已经好有地位啦，好资深嘅从业员啦，但我可以同啲。可能喺職級上低我兩級三級嘅人去拜票嘅喎，係咪？如果你放唔低呢樣嘢，你好難參與選舉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向一個同自己政治立場可能有唔同嘅人去追求佢去支持你，甚至提名你，我覺得絕對係一個政治人物應該有嘅風度或者係擔當嘅。 嗯。 好，咁嗱，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就揾嚟我哋嘅嘉宾咧，其中一位咧就系、是、我哋嘅都系泛民嘅朋友嚟噶啦，我哋叫做系吓，咁啊就阿冯检基啊，就立法会前议员咧，同佢倾一倾咧，关于个民主派嘅参政空间嘅。咁啊，同阿冯检基倾之前咧，想提一提个电话多一次先啊。咁大家如果兴趣参与讨论嘅话咧，系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好啦，冯检基。 系 你呢度啦， 系伟文呢度， 系几个呢度？ 系啊，我哋啱啱就倾开啦，就系咧讲关于个新嘅即系选举制度咧安排之下咧，就民主派嘅参与选举嘅空间啊。咁嗱，我哋话咧就以往有民主派，后来有泛民啦吓。咁啊，虽然大家啲名称咧就可能会有啲唔同意嘅，但系唔紧要嘅，大家都明噶啦。其实指紧边啲人？咁我谂阿基咧，你应该都系属于即系吓，我哋一直讲到属于泛民其中一个一翼啦吓，一员啦。咁啊，你觉得对于而家只新嘅选举制度安排之后咧，你自己覺得泛民的空間所謂大了又小了，同埋你自己對於個即係呢啲即係以往我哋所講嘅泛民一啲朋友啊，再參選嗰個可能性係幾大等等，呢啲你自己點睇啊？ 嗱，首先咧，我覺得要傾傾嗰個定義先。 嗯。 譬如喺我嚟講咧，其實喺我當年喺民協即係叫做主席咧，其實每一個新仔要參選咧、 嗯， 我都揾佢傾成個鐘頭。 嗯嗯。 做乜要參選？ 嗯。 做乜要做議員？如果呢个你唔清楚嘅话咧，咁、你对嗰个选举个意义就会唔同晒嘅。喺、我嚟讲咧，我都会觉得议员系个工具，唔系目的。 嗯， 我做议员为乜咧？你可以话我要光宗耀祖啦，我要搵佢身家啦，我要佢嗰个人工啦，要、去到边度都有人拍手掌欢迎我啦。咁呢个系你嘅目的。但系我哋由七十年代搞压力团体，我哋要砌啲民生，要改善啲民生嘅问题。以前喺英國歷典治年代咧，我哋無路去講嘅，做親就記者會，即係請願，即係抗議，即係為我哋都為個房屋署，甚至我哋霸佔個房屋署嘅地方都做過嘅七十年代。 嗯， 點解如果當時我亦都係叫做第一批甚至第一個咧，係話要參選嘅？ 嗯， 點解咧？選舉俾到個議會我，俾到個工具我，而呢個工具咧就令到我咧，等於攞咗個大聲功啊！ 嗯， 我有咗个大声公，即系你 有个发言平台啦，系嘛？简单讲， 我有大声公，个多人听得到，而我仲系要嗰个决策者听到。 嗯， 咁呢个系我工具咧。嗱，呢个工具想达到啲咩目的咧？就是、我嘅政纲。 嗯， 当然我哋八十年代嗰时搞民生嘅，当然我嘅政纲就系主要民生为主啦。咁、透过呢个民主嘅工具咧，可以俾我改善一啲嘅房屋问题、贫穷问题、劳工问题啊，咁。如果一路都是我自己嘅初心参政嘅目的是这样的话咧，呢、這个议会是我的工具嚟嘅，呢、這个议席都是我的工具嚟嘅。如果我有能力、有条件攞到呢个工具而帮到我搞掂啲民生问题嘅时候咧，我攞唔攞？ 嗯， 个问题喺呢度啊，对我嚟讲吓，就唔系话咧，我从来冇讲过话要拉票啊，又跪喺度攞票啊，攞提名啊，呢、个唔系我讲法，你头先系讲泛民，可能系我听过就兴姐讲啦。 系啊，系啊，就刘伟兴。 我讲转头，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噶噃。 嗯。 如果冯检基系咁样样嘅，我四十年嘅政纲咁清楚，甚至我形象又咁清楚，我一路支持民主，我点样砌民主嘅方式，大家又清楚嘅时候，佢肯提名我咧，倒翻转头，我可唔可以话，喂，佢又转咗态、啊？另外一个角度。 嗯， 佢竟然建制派支持民主、哦，支持民主派、哦， 嗯， 系嘛？所以呢个纯粹系观点嘅角度嚟嘅、 嗯。 但系我翻翻转头咧，我讲第一个、那个初心系乜？你为乜要做议员？ 嗯， 咁如果个议员系我嘅工具，唔系我目的嘅话咧，头先嗰啲唔系我介意嘅问题，反而话呢、這个时间我系唔系要攞呢个工具？ 嗯，咁而家呢个时间你觉得点咧？而家就系要讲紧当前呢个啦，即系个新嘅选举制度。咁人大亦都通過咗一個附件一同埋二，呢個新嘅形勢咯，你講緊都係啊個新嘅情況啦。係咪仲係用你頭先講嗰個思維，就係去回應呢個應唔應該參選嘅問題咧？ 你一定要問嗰個應唔應該參選，因為如果你參選都揾唔到你個目的嘅時候，你唔知參選做乜嘅咩？我參選我要嚟咧係推倒政府嘅，我要嚟咧係做一個戰線嘅，我要咧係拉佢拉布拉乜嘢，就令到你咩都過唔到嘅。即係話呢個制度令你做，我覺得而家嘅制度係好肯定你做唔到噶啦。 嗯， 咁如果你話我個目的係咁嘅時候，於是你係咪仲要入去咧？還是你做唔到之後，我都要去闖咧？咁呢個咪你嘅另外嘅目的咯。 嗯， 但是你覺得不值得闖，你就不要不要去咯。 嗯， 你覺得值得闖，咪照去咯。 嗯，咁要從你自己，從你自己嗰個角度去考慮咧，馮劍基，即係你之前你都參與咗議會都好多年啦。如果你自己啫，即係譬如話你自己會唔會仲有可能會再參與呢、這個而家新呢個選舉？ 我就覺得任何嘅工具，如果我覺得幫到我做嘢咧，我都做嘅。 嗯， 正如咧喺八十年代當時嘅區議會三分之一係直選，三分之二係委任。嗯，当时的市政局刚刚开始开放出来、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选上那时候我是认识你的，我们是第一个 你都 说话我们要选、啊嗯、因为拿这些位置，一些位置帮到我们一拿资源、嗯、例二就是拿大声公地、嗯、三就是跟那个决策者直接焚他、嗯、就是辩论、嗯、辩论都不明讲到你明、 嗯、 那这些我觉得这一型都是这样情况的。我不会因为执政者给一些的机会，你呢啲機會而能夠幫到你改善民生嘅，你都利唔利用呢個機會？ 嗯， 嗱，我之所以你要問翻我個人嘅話咧，我就因為我唔知道你有呢啲咁嘅情況咧，我一路覺得一路咁又成個社會都變曬嘅時候咧、 嗯， 我就反而同我啲朋友講搞緊另外一啲一檔嘢，而且準備四五月咧就開檔，咁、嗯、我呢個時間就冇時間去諗究竟我係咪仲係做翻一個所謂政治人嘅角色， 嗯、 利用呢個議會去搞掂啲民生問題咧。 嗯，即係你講緊而家你另外一個忙緊嘅事情，就唔係組一個新嘅政黨或者重新去參與新嘅制度，不是嘅。 不是。 嗯嗯嗯嗯。咁嗱，咁你 某個程度上，你可以話我係準備做生意。 嗯嗯嗯，就唔係從政啦， 係從商。 從商。咁、嗯、啊，馮劍基啊，但你即係你始終都係喺呢個即係體制啦，或者我哋個選舉裏面你都熟悉啦，亦都參與過好多次選舉啦，咁啊，譬如話你自己可能未必會參與啫，但係譬如話，如果係啲你自己識嘅朋友、泛民嘅朋友，或者係年輕啲嘅，咁你又會俾個咩意見佢咧？ 嗱，我就會覺得一定要係問清楚自己為乜要選、 嗯。 如果你係用仲係用翻我咁講嘅，即係激嗰個方式。譬如19年一啲人要冲嗰个方式、 嗯、 甚至当呢个一个议会所谓议会嘅战线、 嗯、 一个战线作为你一个工具呢、 嗯、 我就觉得我呢个真係可以话唔使諗，由人数、 嗯、 由嗰个议会议事规则以至到嗰啲嘅法例嘅即係公嗰个国安法、 嗯、 你都系冇条件做得到嘅议会里面、 嗯、 我就觉得呢我就覺得你真係放棄這個方式去處理嗰個嘅目的。 嗯。 但係如果你話喂，這個真係令到我去改到一啲嘅社會問題，甚至民主問題都得嘅，我覺得唔係話民主問題唔得喎。 嗯。 民主問題主要被我被用翻嗰、那個遊說咯，我喺議會裡面遊說其他嘅人，去令到大家都有同聲同氣地要求政府做某樣嘢咧。咁。 嗯。 咁如果有嘅時候，一樣去得到嘅呢、這個。但當然個問題啊。嗯，你游说嘅条件系咪难过以前？我就觉得难嘅。但呢个难咧，唔系就系指民主派难， 嗯、 建制派都难嘅、哦 嗯。 即系今次嘅改变咧，系令到所有嘅人咧，由以往你可以一个大嘅阵营、中型嘅阵营咧，全部变晒小型嘅阵营、哦。 嗯。 咁于是咧，你去九十席里面，你要揾到45席咧，系、 嗯、 不容易嘅、哦。我就算用民建联计啦，民建联过往系最大党啦，计数目字啊。咁、嗯、但系你今次你仲可唔可以攞翻嗰个数目字嘅比例咧？议会里面，我觉得佢攞唔到。 嗯。 咁倒翻转头，建制派都难参选嘅、哦。你建制派，你估你又容易攞到第五届别啲人嗰啲提名咩？ 嗯。 第五届别自己本身都好多人自己想选啦、啊。 嗯。 几时轮到俾你啊？ 嗯。 第五届可能嗰四十席，全部如果假如都系第五届嗰类嘅。嘅成员里面攞晒嘅话， 嗯， 佢系最大多数、哦， 嗯， 所以你唔好以为呢个净系对民主派系有影响力降低、哦， 嗯， 现在嘅建制派甚至商界嘅影响力都降低、哦， 嗯，阿冯剑基人啊，但系我睇翻咧，譬如话都系同样地即系参与个议会政治都好多年咧，就系、是、刘慧卿咧，即系民主党嘅主席啊，即系曾经担任过。咁佢就喺最近啲访问咧，佢自己就话咧，佢如果要啲民主派人士向建制派攞提名咧，系屈辱啊！吓，咁啊就修改选举制度，令民主派参加呢个选举变咗冇尊严啊！咁你又对呢个睇法，咁你点睇呢样嘢咧？除咗头先讲入到议会做唔做到嘢之外咧，如果要提到一个提名攞提名或者经过呢个制度之下咧，个选举嗰个提名嘅方式都好唔同啦。会唔会系你点睇佢呢个即系所谓叫屈辱嘅讲法，或者冇尊严嘅讲法？ 我尊重佢自己有呢个感觉嘅，即系每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个关系啊谂法都可以有自己个感觉， 嗯， 即系唔同就会唔同嘅， 嗯， 咁即系正如头先，你另外一位主持 洪伟文 讲咧，即系话如果我当呢个系选举做议员就要堪卑嘅， 嗯。 甚至我哋要问啲对手反对者去支持嘅。喂，我落去平时我哋去选举啊，譬如去九龙西嗌咪啊，叫人支持，你都唔理佢啊，张三理四噶啦，你都唔理佢黄定蓝定黑，你都请佢投你票噶嘛。咁， 嗯， 我喺我哋角度咧，就如果你要做个直选，就唔应该有呢个问题啦。如果你再睇西方国家，譬如你睇美国啦。而家共和党好多议员都话准备转太州去做民主党噶，咁佢两个党转嚟转去有咩问题咧？咁当然最紧就系你个立场有冇转啫嘛。即系话如果你系泛民，我哋争取民主嘅，到今时今日我都坚持要争取民主嘅。你将嗰个嘅民主嘅数目啊系减低咗之后，我入咗去之后，我仍然都会继续要争取反个，因为基本法冇变到嘛，45条同68条。呢，个你作为执政者都要跟噶喎。咁，于是我就用呢一个嘅大方向价值观去继续。在议会甚至议会外面一起合作去催逼你要将来两个方向都要双普选的时候，你今天提名支持我举例一下，你说提名支持冯检基的，冯检基的政纲讲明是要争取双普选的，喂我倒回头，喂好嘢，你人大都支持我，啊好嘢，你民政协都支持我，那麻烦你回来人大都讲，不要只是提名我，是吧，你可以倒回头这样想的嘛， 好好啊，那麻烦你先啊冯检基。 好，唔该晒。 啱同佢倾咧，就立法会前议员啊，冯检基噶。咁咧就大家如果对呢个新选举制度之下民主派嘅参政空间有咩睇法咧，或者想同佢分享一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呢个时间咧，我哋有啲听众啊接听咗电话，就系石先生嘅。石生你好， 陈景祥 系啊，你好。 而家你访问啲人咧，已经系泛民，已经系勾咗佢噶啦。冯检基、黄成志、狄志远已经系唔系泛民噶啦？你而家佢民协啊，冯检基去选执委都未必选得到嘅。所以咧，我发觉咧，而家现在咧系直选得翻20席。我谂咧个机会真系甚微啊！就算俾你攞到18席。你在個立法會啊，好像現在立法會全建制派，你是不是做了一個小丑咁樣？你馮檢基話民生議題你講啊，一舉手你就冇啦。咁你係咪真係做一個傀儡？你係咪附和咧？佢唔能夠同我哋代議政制發聲噶咯喎。我哋點解會選佢啫？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咧。民派是不值得去参选，因为为什么呢？你要跟这些五个组别的选举委员会去乞票啊，你给烂个面去跪地 求票啊，如果他不给你就几没面啊。 好，唔该晒你，石生，咁就都好清楚啦。咁新的选举制度之后咧，民主派应该点样咧？咁因为先听 代表律师罗达雄同陈天立都有到庭。陈天立在庭外被传媒追访，被问到李宇轩为什么不联络家属等，他说当事人不愿意透露任何事。对于被指是官派律师，陈天立说绝对不是官派律师。科学园的创新斗室开幕，提供500多个住宿单位，供科学园园区公司创办人、内地和海外员工或到访学者等租用。单人房每个月租金7000元，套房每月租金25000元，今个月20号起接受申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创新斗室开幕礼的时候，致辞时候说，创新斗室项目有助吸引新雇员和挽留人才，但住房对科技发展只是配套。当局过去3年多投入超过1000亿元开支以落实创科项目。而近年本港在創科的努力得到中央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和高空擾動相關的雲帶正為廣西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晚漸轉多雲，明日初時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 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德士古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沙咀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已经清咗场噶啦，慢线解封，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系接近全清交汇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系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喺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由于北行方向车多啦，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东隧嘅九龙入口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方面啦，因为新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车多，咁车龙啦就塞翻落去将军澳道，所以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嘅龙尾啦排到去观塘绕道近礼业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都有啲车龙噶，龙尾就喺欣怡花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环宇海湾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丽景。重复一次啦，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环宇海湾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丽景。其他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车多，龙尾金钟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啦，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啦，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噶。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喺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嗰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嗰段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小榄。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龙尾就排到龙日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见到不少输入个案都是来自菲律宾等地，这些地方也有一些变种病毒个案。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如果短时间之内有很多变种病毒传入香港，对于整体的疫情肯定是构成威胁。而在香港应该聚焦多些去防止输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翻嚟，傾緊咧就關於新嘅選舉制度之下咧，民主派咧對呢個參選嘅空間仲有幾多咧？咁樣咁呢個話題嘅話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咧，或者係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我哋呢個電話機旁邊裏邊咧，我哋就請嚟另一而係我哋啱想有兩位嘉賓，不過未接通啊。咁未接通咧，不如阿吳偉文同你又再傾下先啊，關於呢個議題。咁啱我頭先同我哋講開嘅就係馮劍基啦嚇。咁馮劍基就話咧，就如果一個新嘅平台咧係能夠 夠繼續發揮到一啲講嘅民生啊，或者係自己可以即係政綱即係個抱負啊，可以做到咧，都可以參選嘅咁。咁你覺得會唔會未來都有一批咁樣嘅叫泛民嘅人士會繼續參與呢個選舉咧？ 我相信是会的，即是他是不是叫泛民啊，或者他纯属于现在那些传统的那些反对派政党，不一定。 嗯嗯、 但是继续会有人有不同的看法的。 嗯， 是不是？那当然啦，争取民主是一件事啦，那什么叫民主，用哪种制度最好，这些有排拗的东西，那但是同一时间民生是、嗯、一定是未来一个大议题来的。 嗯、 即是 我自己觉得，即是从政者的目标，我不相信应该是为了光宗耀祖啊，或者只是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加诸在人家头上。 嗯，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令到老百姓安居乐业、嗯、让到人民健康快乐。 嗯， 即是任何的执政者，这个才是最大的目考验，都是最大的目标。 嗯，是啊，咁啊，如果你对呢个话题咧，到底系民主派人士参与呢个选举啊，就嘅话题有啲兴趣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就请到个嘉宾出现啦。咁咧就系民主党嘅主席啊，罗建熙嘅。罗建熙你好。 两位好， 系啊，刘建熙啦，系啊，同你倾咗关于呢个民主党嘅问题，都有好几次啦。咁嗱、 啊， 我哋睇翻个报道咧，最近你就好似开咗一啲即系会议内部啊，系嘛？你自己关于讨论咧，即系未来你哋嗰个即系前景啊，或者系即系到底再参唔参与个选举咧咁样。咁嗱，喺你个参与即系喺你个讨论里边，我见到咧就话咧，就对到呢个参选咧系要唔要嗰、那個宣誓啊，即係包括咗區議員嗰部分咧。咁呢個宣誓個問題裏邊，其實而家已經係決定咗未啊？個結論係點樣啊？你嗰次討論之後， 我哋個宣誓嗰邊咧，就大家嗰個討論就好快嘅啫，咁就好快有共識，咁都係覺得係可以建議黨有宣誓。咁、 嗯、 我哋中委都當然都要正式做一個決定啦。咁但係就我自己都好相信中委就唔會突然間，如果啲區議員大家都話做，都叫大家宣誓，咁中委叫大家唔好宣誓，咁亦都唔會。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可以預期就民主黨就會去宣誓啦。咁、 嗯 個原因就係、是、一嚟就係大家其實一路都宣咗好多次，我哋覺得自己一路都係符合呢一個我哋宣誓嘅條文，咁係咯，所以對我哋嚟講就係、是、雖然佢係多咗一重嘅嘢，咁但係我哋覺得可以照宣誓都冇問題咁樣咯。 嗯，嗱，咁我哋亦都見到咧，即係民主黨最近就呢個新選舉制度咧，其實討論都反反覆覆都好多次嘅，都咁好多人都問過你嘅，譬如話對未來咧，除咗今次宣誓，你覺得係基本上應該都解決咗啦。咁但係對個新嘅選舉制度之下，你會唔會再繼續參與個選舉咧？就似乎應該係未定噶嘛，係咪啊？ 就開始討論啦，呢一個 就開始討論。你其實反來覆去咧，令即係我自己嘅觀察係咁啊，羅建熙啊，你哋好似成日都攬唔定主意啊，即係好似係好擔心即係嗱，如果你參與咗，係咪就會俾人覺得你好似背離咗以前嘅民主派或者民主黨，或者係甚至係泛民嘅路線啦、啊？咁到呢一刻裏邊，你其實民主黨會唔會參選嚇、啊？即係立法會，你哋考慮緊啲咩嘢咧？到最後？ 其實我覺得我哋嗰個狀況咧，即係當然大家可能覺得我哋啊呢啲嘢點解要諗咁耐？ 係咯，反來覆去好耐傾咗。 我覺得呢一個其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決定嚟。即係當然，因為之前就大家未知方案啦，咁但係而家知咗方案，咁、嗯、我哋就要重新按照方案去傾。因為其實未知方案嘅時間，大家可能都會覺得民主黨我哋基本 default 咗嘅選擇就係、是基本係以參選為先。咁、 嗯、 但係個方案出到嚟之後，大家覺得咪真係好難啃，咁所以呢大家係我哋其實已經係 deviate from 我哋嗰、那個default 嘅啦、 嗯、 即係我哋已經唔同我哋慣常會做嘅決定係有啲唔同，就我哋要再諗，咁而家就係處於一個再諗嘅過程，咁有啲咩諗嚟，就我諗頭先有提過啦，即係究竟我哋去參選，其實而家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個制度個限制實在太得太緊要、 嗯 你係要去攞提名又好啦，你要去過審查又好啦、 嗯、 然之後之後喺議會里边嗰个嘅功能又好啦，嗰、那个嘅比例，即系个直选议席嘅比例啦，等等等等，其实太多太多唔同嘅部分咧，其实都同我哋一直以嚟所理解嘅议会咧系好有差异。咁所以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嘅考虑啦。咁、另一方面，即系另一边嘅考虑系啲咩？另一边考虑其实就系、是大家都会谂就话，如果民主派我哋啲人唔去参与嘅话，咁、会唔会反而系令到一啲？其實我哋唔當佢係民主派嘅人，咁就想去 扮係民主派嘅聲音代表咗啲人咧咁樣，咁、呢個就係另一個然之後反而就令到真正民主派就被邊緣化咗啦咁樣，咁、對成個民主運動將來嘅發展未必係件好事，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另一方面一啲嘅意見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其實我哋係我自己反而就好樂見我嘅黨友係好積極同埋熱烈地去傾嘅，即係我覺得慢慢傾我係完全唔介意，所以我其實我係預期係都仲有幾個月，大家唔會聽到民主黨有一個好確實嘅答案出嚟咯。 咁你頭先講嗰個參選嘅主要考慮嘅意思，即係話喺個新嘅制度之下，你哋係唔係願意投入或者服從，即係而家新嘅制度嘅安排咧？可唔可以咁講啊？ 我覺得嗰個考慮係我哋。覺得究竟我哋有冇一個空間係喺我哋仍然覺得係有尊嚴嘅環境底下去參與啦。呢個係其中一邊，另外一邊就係究竟如果唔參與嘅話，咁究竟我哋又有冇其他嘅地方係可以做到我哋覺得係應該要發揮嘅功能啦？即係我哋對成個香港未來嘅想像，咁我哋唔透過選舉啦，咁我哋係用咩途徑去達到呢啲目標咧？咁樣咁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會對個黨嘅未來發展好有影響嘅嘢。咁所以我都係一個長啲嘅討論，我係好歡迎。 你讲紧话个系咪有尊严地参选，系咪就系阿刘慧卿个讲法，即系话要向啲选委即系要求嘅提名啊，或者可能要啲建制派嘅提名啊，系咪仲系考虑紧嗰样嘢？ 其实嗰个系一个几大嘅，即系我谂，其实我哋啲党友喺去谂嗰个提名嘅部分嘅时间，其实我估大家个评估同阿刘慧卿嗰个都系有啲。有啲近嘅就係、大家都明白就係要去攞嗰啲選委嘅提名，其實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咁究竟係咪去到一個大家接受唔到嘅地步咧？或者係咪已經佢哋可以引到一啲新嘅方法係唔需要卑躬屈膝，但係都有機會攞到咧？咁呢個我哋即係有啲黨友就會喺度諗緊呢一啲嘅問題咯。但係我覺得個制度設計出嚟本身其實就係、是的确是令到我们多了很多限制。 我们刚才在谈论就我们包括有我们今天评论员洪慧文有讲开、就你向一些譬如政见不同的人去要求的支持呢，可以看成为是一个即拉票的过程，是不是争取支持的过程啦，那不一定是说要跟个尊严或者是有没有尊严的选举那样东西，是不是呢？可不可以这样说，即你又同不同意这种看法呢？ 我是完全唔能夠同意嘅，即係我覺得攞提名或者你去爭取市民支持咧，本身當然係冇問題嘅。咁但係當你明知道嗰度係一個某一個界別嘅係全部側埋一邊嘅人，全部都係人大政協或者中央在港嘅全國嘅在港有啲團體嘅代表咁樣，其實好明顯嘅，講真，即係你問下嗰班人，佢哋有冇自己個人意志咧？佢係咪可以提名俾咩人？其實佢冇個人意志噶嘛。 這個我要跟正你嗱，我利益申報先，我係全國人大代表啊。你而家話你話我冇個人意志呢件事，我覺得好侮辱性啊，羅主席。 中央政府同你講， 你而家 challenge。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你差人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在社会做了很耐事情的专业人士，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觉得这个非常之侮辱，对不住。 不是，我真的要问你一句，如果中央 你去问回你以前的你啲元老，你問啦，諗問啦，善眾街， 我 係唔係？ 我問緊你、啊。 喂，我係。 即係如果中央政府同你講有個政黨係唔能夠提名嘅，你會唔會提名嗰個政黨？ 第一，你呢個係假設性嘅問題。第二個，點解嗰個政黨不能夠被提名？我諗可能有啲人應該心知肚明。你個政黨本身做緊啲咩事情先？ 即係你係個問題，我仍然係嗰句説話。如果中央政府同你講咗，或者有啲人係暗示咗，有啲人係唔可以參選嘅。咁你点会可以即系点会去提到名啊？系咪？即系我觉得大家要，我觉得大家即系认真。 我觉得呢个系你哋某一啲人一贯嘅污蔑嘅手法咯。 唔 紧要，你觉得系？ 即系你 唔紧要， 有冇做过？你就算人哋拒绝提名你，系因为有人中央或者有暗示或者乜嘢，定系你自己做咗啲咩嘢令到人哋唔认同？我谂你如果你一个从政者，如果你一个从政者，你出去老讽人哋要支持你嘅，人哋唔支持你咧，就系、是、俾人哋左右，就系冇独立思想。 对唔住，我不能够接受呢样嘢咯。 知道，我但系我知道中央。 你知道，你凭咩？对唔住， 有好多。 你凭咩知道先？你喺边本书睇到？ 你咪 边个文献？ 你咪唔好认咯。 好，罗建熙啊，咁我哋依个讨论，我谂要暂时到依个为止先啊。咁啊，呢个问题我谂就排拗噶。咁啊，因为我哋 唔系，我觉得佢真系侮辱咗我人格啊！即系警长，我觉得呢样嘢咧，即系我哋有啲人咧，即系将自己摆喺好高嘅道德高地咧。当人哋唔同意嘅时候咧，你就系傀儡，你就系冇思想。 嗯， 哦，对唔住，我思想同你唔同，我就系冇思想。 嗯， 我觉得呢个真系天底下冇咁嘅道理咯。 嗯，好，咁我有机会嘅话咧，就再讨论啦呢个话题啊。咁因为时间嘅关系咧，就啱同我哋倾嘅咧就民主党嘅主席啊罗建熙嘅。咁我哋倾紧咧就系关于个新嘅选举制度之下咧，民主派嘅参政嘅空间嘅。咁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哋接通咗一位听众啊，杨女士，都听一听啊，听众咧有啲咩讲先。系杨女士你好。 你好， 系，请讲。 我即系个人认为就我就唔即系唔支持泛民去再参选咯。 系， 咁有乜意思啫？即系你即系讲个难听啲，我要去黑头对，即系我嘅对家可以话。 嗯。 你唔该你 endorse 啦，俾我入閘啦。 嗯。 有乜可能啫？林病啊，当年啊。有鉛水事件啊，喂官員落去嗰度啊，叫飲杯水啊，都話屈辱咯。咁呢啲我覺得呢個係好大屈辱咯。 嗯，好，唔該曬你。 即係呢個絕對唔係啊！仲有另外一位主持點啊？唉，忠誠廢物慳啲啦。 嗯，好，唔該曬你。系咁啱啊！同我哋倾嘅咧就系杨女士咧就讲紧我哋个新嘅选举制度之下咧，就对泛民嘅参选嘅空间有几多嘅？咁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啊呢个话题里边咧咁都好惹火嘅，洪伟文啊。咁我谂你相信你都要有啲心理准备啊，因为你做人大代表，我相信你都会咨询啊唔同界别嘅人嘅。如果听一听嘅市民嘅声音，我觉得都好嘅。咁好啦，咁啊电话机旁边啊继续有听众嘅，咁啊蔡先生打通咗。蔡先生你好， 明清咗 啦。唔好意思，系蔡先生系你好。 我讲清楚，90年代咧，我已经喺西贡区服务民主派嘅，跟阿何君顺主席。咁我身份大家都应该知啦。咁但系当然而家我已经退咗落嚟。咁但系问题，听完刘建熙咁讲咧，好似而家民主派倒退得好紧要。你冇嗰种胸襟啊！以前我哋喺民主党嗰阵，同建制派、民建联啊，或者嗰啲工联会。有傾有講嘅，我哋係有啲對政府不滿嘅事，我哋會去推翻，或者去抗議，或者去示威都有做過。但問題唔係而家好似搞到好似兩邊對立。嗰個年代嘅民主派唔係咁樣嘅。大家係坐低真係有啲咩去商議喺個區議會度有傾有講嘅。但係呢十年咧，自從有啲主席換咗屆，我唔講邊個名啦。咁啊令到兩黨咧，即係一個反對派變咗嗰、那個。即系立场咧，好偏颇。我头先同阿洪伟文听佢咁讲系啱嘅。你佢未尝试去揾啲选委，你已经打退堂鼓，系认定人哋一定系拒绝你嘅。咁影选委当中有啲政委，可能系真系支持你哋嘅。你未试过，你点知咧？作为一个即系议员咧，我觉得个胸襟要阔啲咯。 阿 洪生。 好， 冇所谓噶。嗰啲有啲女人咁样讲，大家唔介意啦。好嘛， 好，唔该晒。是啊，咁啊，蔡生咧亦都表达咗个意见啦。咁啊，都仲有另一位嘅听众咧，系接通咗就系程女士嘅。程女士系你好， 系你好啊。即系我好唔同意阿罗建熙先头讲嘅。其实我觉得佢系字面威风，根本民主党嚟讲系一个好凝聚力好高嘅一个大党。以前都系佢里边出咗唔少嘅政府官员啦。点解到佢依届会咁样咧？咁样，其实呢啲党员本身佢去参选啊，都系想呢、這个有即系。佢即係入面嘅黨啊，都係想去參選，為市民服務。點解你做一個主席，你唔係鼓勵而係阻撓佢哋咧？咁樣 佢哋而家傾緊啫，佢冇話阻撓，佢而家傾緊啫，即係佢要討論啊嘛。 佢咁嘅意思其實冇咩區別同阻撓。成日即係講自命威風，冇搞到自己冇曬信心。其實應該鼓勵佢年輕人，佢冇做過激進嘅，佢應該為市民服務。你點你咪同人哋攞個票，點知人唔俾你啫？點你叫我屈辱啫？我覺得係呢樣嘢，我係好唔接受 啊！好啊，唔該曬你先啊，程女士。好啊，咁啊，好啦，孟伟文啊，俾你做一个回应啦。其实如果譬如话去到譬如话啲选委啊，即系要提名啊，成日等等嘅时候咧，你会考虑啲咩因素咧？ 我一定考虑咧，当然爱唔爱国呢个我要考虑嘅。 嗯， 咁当然咧，最后点样判断咧？佢仲有审查委员会，因为佢哋可能有更加多嘅证据，因为我未必知嘅。 嗯， 咁当然我要听佢嘅政纲同埋理念，都唔只系咁，都要睇埋佢过去嘅表现嘅。 嗯， 即系譬如上一次嘅特首选举，我当时系选委啦，我都一个再上一次啊，我都冇提名任何人嘅。 嗯， 咁。因為我覺得兩個好像各有千秋，我最後我都不想去太過早去表態，這些其實每一個人去提名的時候都會考慮這些東西，即是我究竟是否支持你去參選這個行為，未必代表我支持你的理念的，但我支持你去參選這個行為，這個都是一個衡量來的。但如果我覺得喂你所作所为我完全不能够接受，咁梗係唔得啦。佢咁简单。 咁但係如果喺平人大或政协里面呢，第时自己係咪应该会傾一个标准出嚟，平你每一个参选人都係按照一个比较客观啲嘅标准，甚至可能係当一个类似守则咁样嘅，有冇机会係用咁嘅方法呢？有时个别你自己去睇。 有可能会有，我唔知啦，因为有即係今届有个召集人制度添啦，我唔知会唔会点样啦，但係即原则上其实就算你有一个原则呢，做个事实断定都唔容易嘅。 嗯。 即係你话我所有人必须爱国，咁但每个人呢可能睇点样爱国呢未必真係 准 样，未必完全一样嘅。咁所以我自己睇法呢，呢啲係最后都有个 individual 嘅 decision 嘅。 嗯。 即係某一啲人佢可能認識咗佢好耐。 嗯。 即係其实提名呢样嘢有时有啲係一個，不過我就成日講少咁講啦，即係馮檢基我佢唔熟，我邊會提名佢？但狄志遠，狄志遠同我好熟，咁我就會提名佢。即係其實就可能咁咯，兩個政綱可能一樣嘅，係咪？即係咁我梗係要會投或者去提名一個我比較熟悉嘅，我比較了解嘅人啦。呢個係好正常嘅嘛。 系好啊，咁我哋倾嘅话题都要时间力都差唔多啦嘛，咁我哋想转另一个话题咧，同大家再倾一倾噶啦。咁咧就系关于咧就有好多上市公司咧就延迟发呢个业绩嘅，咁咧就今年三月份嘅业绩期啱过咗啦，咁咧就港股出现咗一个罕有嘅现象啊，咁咧就出现咗咧就近100间嘅公司咧就系迟发呢个业绩嘅，咁咧就到底个现象系咩原因咧？咁好多人就想多啲了解啦，咁其中一啲嘅讲法咧就因为咧疫情啦，好明显就是。咁咧就可能有啲公司核數啊等等咧，就可能甚至業務受到影響啦咁。咁咧亦都係有好多其他，亦都有啲業界人士分析啦，可能同而家剛成立咗嘅財務匯報局啊，亦都可能係有關嘅。咁啊，但係到底點解會出現咁嘅原因呢？因為呢、這個即係如果咁多嘅公司都唔能夠準時呢個公布業績咧，咁呢個對個市場嘅透明度啊，或者個市場嘅信譽咧，都係有啲影響嘅咁。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稍後咧都會請到一位即係業界嘅專業人士，同佢分析下現象嘅。咁啊，但係仲有少少時間咧，黃偉文，不過我哋都傾一傾先啊。咁啊，喺呢個過程裏邊咧，我自己知道咧，就係好多公司咧，即係其實香港成個營商環境啊，都因為今次個疫情咧，其實都受到好多影響噶啦嚇。咁但係到上市公司咧，即係個業績嘅公佈咧，都受到呢、這個。即係影響嘅話咧，就而且有成過百間、近百間嘅公司咧，都公布唔到業績咧，其實個情況反應都幾嚴重嘅，係咪咧？ 嚴重噶。咁當然我諗幾樣嘢啦。有好多講係核數困難啦。咁呢個都可以理解嘅。雖然早期疫情嘅時候咧，香港政府裏面咧對於核數師咧，如果要上市公司核數咧係有個豁免嘅。咁但係上個內地冇啊嘛。係咪？咁你一去14日，咁你先至可以做一個audit。咁有好多我都知係咁做嘅啦，已經，或者佢內邊。有啲員工，咁但係有時可能比較專嗰啲，特別係需要跟開嗰個核數師，佢喺香港嘅，佢未必可以上到去啦，或者佢上到去之後，佢做唔到第二個客啦，係咪？即係你隔離14日，咁你香港又做唔到噶啦嘛，係咪？即係我都要體諒。咁但係呢個我覺得都幾嚴重嘅問題嚟嘅，即係係咪有一啲方法即係要去諗咧？即係嗰啲核數師，即係我唔知啦，即係用技術手段啊，或者揾 local partner 啊，點樣去做好呢樣嘢咧？即係。十分之不理想嘅，即系如果你话近90几间，因为我自己都有做一啲上市公司嘅独董啦，咁我啲冇受影响，但系即系我如果我系嗰啲公司嘅董事，我会好紧张嘅，即系迟发呢、這个，即系变咗你有个披露嘅责任，你系做唔到啊嘛。 冇錯，因為公司嚟講咧，最重要都係業績公布啦嚇。 冇錯， 個表現係點啊？咁你要向股民交代啦，亦都要向監管機構交代嘅。 冇錯，冇錯。 咁如果我哋睇個上市公司嘅話咧，就業績公布係大事啦，同埋好多時咧，業績公布完啊，或者係換核數師等等咧，呢啲都係 好大件事 嘅，係啊，都係可能對個市場嚟講發放咗某啲嘅信息嘅咁。咁今次咧就有成近百間咧，就係的確真係未見過啦。咁除咗真係疫情嘅原因之外咧，會唔會有其他嘅原因嘅咧？咁一間我哋稍後咧就會有位專業人士同我哋傾一傾嘅。咁你先聽下新聞，我哋翻嚟繼續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两宗本地个案，感染源头不明。两名患者连同一名初步确诊者都住在屯门。卫生防护中心话，不排除屯门区内有隐性传播，建议当区居民若果担心，可以接受检测。新增两名确诊患者，包括一名41岁男子，在中环汇德丰大厦14楼一间公司工作。14名同事同埋曾经一起用膳的朋友要送往检疫中心。患者居住的山景村景富楼高座被列入强检大厦。另一名确诊者是71岁的女子，住在友爱村爱辉楼第3座，同家人曾经到附近几间食肆。當局會通知食肆員工接受檢測。呢名女患者同感染源頭不明的70歲初步確診女子住在同一座大廈，單位相隔一層，座向不同和使用不同升降機。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民主黨前主席楊森和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被控前年8月31日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案件，在區域法院審理，三人承認控罪，法官聽取求情後將案件押後至今個月16日判刑。代表黎智英的資深大律師求情的時候說，73歲的黎智英有糖尿病和高血壓，他在案中並非帶領角色，不畏私利，亦都沒有參與暴力行為。另一名被告楊森要求代表自己求情，他讀出一篇個人陳述，他說承认控罪但不认错，亦都不求情不上诉。他说每个人都应该有言论和集会等自由。代表李卓人的大律师求情时候说，李卓人毕生投身争取劳工权益。律师又读出李卓人的陈述书，重新认罪但不认错，历史会判他无罪。涉及12港人案的李宇轩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串谋协助罪犯和无牌管有弹药共3项控罪，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押后至下个月18日再讯。李宇轩在内地服刑完毕之后回港完成检疫，首次到法庭应讯，庭上读出控罪时候，他说明白李宇轩不作保释申请，亦放弃每8日到庭一次申请保释的权利。代表律师罗达雄和陈天立都有到庭。陈天立在庭外被传媒追访，被问到李宇轩为什么不联络家属等，他说当事人不愿意透露任何事。对于被指是官派律师，陈天立说绝对不是官派律师。欧洲药品管理局将就英国阿斯利康疫苗和血栓是否有关系召开记者会。韩联社引述南韩政府说，暂停为60岁以下国民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当地的疫情反弹，再多668宗确诊，是自2月中以来单日再次超过600宗确诊，累计超过106,800人。防疫部门说，南韩出现第四波疫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呼吁提高警惕，保持克制并取消不必要的聚会。日本大阪府单日新增87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新高。大阪府政府宣布医疗非常事态宣言，取消府内所有公共道路上的东京奥运圣火传递活动，以防民众聚集。 巴西疫情嚴峻，首次在24小時內錄得超過4000宗死亡病例，累計接近337,000人不治，僅次於美國。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漸轉多雲，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稍後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星期五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多云。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汽车着火嘅事故咧，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滘老围就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天富海湾。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埔滘老围有汽车着火，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天富海湾。至于较早前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环宇海湾快线嘅意外事故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永德里广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现在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计金平，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而家由将军澳道去秀茂坪道方向的支流咧，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近星河名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元朗公路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三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梗系有好节目啦！ 做唔做啊？ 做咩啊？ 做节目咯。 做咩节目啫？ 小宝与文迪咯， 咩小宝与文迪啊？ 星期六晚深夜12点至到两点， 小宝与文迪。 我觉得咧，铺头有啲嘢唔好妥。 做乜嘢啊？ 寻晚成个童女唔见咗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星期六晚9点到10点有得听啦。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硫磺熏蒸法系一种传统嘅中药材炮制方法。但是服用过度熏蒸的药材可能会损害健康，市民要避免购买或服用颜色太过鲜艳洁白或气味刺鼻的药材。选购药材记住要找持牌中药材零售商啊！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 www.cmro.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翻嚟，我哋繼續傾翻咧，就關於咧就港交所最近咧有近100间嘅公司咧延遲發咗呢個業績啊，咁啊情況咧都似乎都有啲不尋常嘅，咁到底個原因係點解咧？或者係對個市場有冇咩特別影響咧？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裏邊咧，就請到一位咧就係市場人士咧，就係立信德豪董事兼業務發展及市場總監啊林鴻欣嘅。林鴻欣你好， 你好。 是啊，我哋啱就傾緊咧，關於港交所呢個現象啊，即係有近百間公司嘅延遲發業績啊。咁啊，即係有啲嘅講法咧，就話都係屬於幾不尋常啦，都好少見啦。咁啊，林鴻欣，你自己覺得喺個香港嚟講咧，以往係咪都好少有咁嘅現象出現嘅咧？ 数量上是委实来讲是比较少见啲嘅，咁其实都有几个原因嘅， 个原因系咩？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分析一下？ 嗱，我谂撇开你话有啲上市公司因为佢自己做紧收购合并啊，或者一啲重大嘅交易而要等刊发公告嘅时候要停牌之外咧，我谂今期比较多嘅一个群体系停牌嘅咧，就系喺3月31号嗰、那个业绩刊发嗰、那个个 deadline 嗰阵时咧，系出唔到一个经过审核嘅业绩，所以咧。根據交易所的條例是要停牌的，我想今期來說是比較多是這個 case 的。 那是什麼原因的？是不是有些說法呢，就是因為疫情可能有些核數的工作做不到，或者譬如剛才也有說可能他回不到內地做核數等等，有沒有這樣的關係呢？跟疫情的相關有多大呢？ 我想主要兩個原因呢，第一就是看回3月31日要出業績的公司呢，其實我們是說年結日2020年12月31日那個全年那個業績的、okay? 如果大家看回那個時間呢，其實那一年裡面呢，可以說全年呢都是受到了這個新冠疫情的影響的、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影響啦，我想都沒有什麼公司會就是可以避免到的了、如果公司的業績受到一個嚴重的影響呢，向差那邊呢，那在會計帳上面呢是會有很多的問題走出來啦，例如資產可能要考慮減值啦，在負債方面會不會有些或然負債啊，或者是那個負債的就是對方銀行啊，這樣可能會有時落雨收遮啊、甚至乎呢是大家對於那個現金流會比較緊張一點，甚至乎持續經營呢都會成為一個問題。如果在個會計或者核數的時候出現這些這麼多的問題呢，一般來講都需要多一些時間去處理啦。這個我想是其中一個原因啦，第二個原因呢就是都是同個新冠疫情有關嘅。因為今年上市公司準備個會計帳或者核數師係核數嘅時候呢，一二三月嘅時候呢，雖然可能整體上個疫情係平穩或者改善咗，咁但係唔同嘅地方國內又好外國又好，都時不時呢係有疫情嘅反彈嘅。反而呢就係令到原本大家以為可以做到嘅出行呢做唔到或者係延遲咗。所以呢係變咗令到嗰個時間表係失咗個預算嘅。所以呢兩個理由其實都影響到個審核業績嘅出具嘅。 林鴻恩都有啲報道講咧，就係因為係同財匯局咧，即係嗰個工作有啲關係嘅，即係佢話咧就好多時因為財匯局咧就改造之後咧就好多時咧就即係啲核數啊啲要求係又多咗，複雜咗啦。咁其實呢個因素有冇嘅？ 我諗今次嚟講呢個因素應該個影響係非常之少啦。因為咧。唔多嘅，因為一向嚟講咧，無論市場人士也好，無論監管機構也好，甚至乎我哋自己業界嘅核數準則嘅要求都好，其實喺過往咁多年咧，都係不斷不斷咁係提高緊嘅啦。從業員方面咧，核數師樓又好，從業員方面咧，其實咧都已經係一步一步咁緊跟緊呢一個咁樣嘅趨勢，有曬準備嘅，咁唔會話喺個核數嘅程序嘅過程呢幾個月裏面咧係失咗預算嘅，所以呢個應該就唔會影響到今次呢個業績嘅看法嘅。 林鴻恩啊，頭先都分析咗咧，就其實嗰個延遲裏面咧，就個疫情都影響幾大嘅。咁但係雖然呢個係即係不能夠避免啦，即係我哋即係冇辦法抵抗到啦呢件事發生。咁但係有成近百間公司，即係其實都算多喎。咁你覺得譬如話以港交所或者係監管機構嚟講咧，即係有冇特別需要做一啲嘅宣佈啦？或者是譬如調整啊，或者是等等咧，咁即係令到個市場起碼即係大家覺得好似件事唔係話即係可以延期，但係咧即係如果真係咁多嘅咧，係咪真係有影響嘅咧？咁你覺得譬如啲港交所或者監管機構裏面需唔需要做一啲嘢咧？譬如發個聲明啊，或者係特別要可以容許佢就唔好話佢係過期又違規咁，但係你好多公司係咁嘅，咁需唔需要做啲嘢咧？你其實覺得呢、這個港交所或者係證監會嗰方面， 其實。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呢，香港的资本市场呢，其实个监管机构呢都是有一个因应嗰个情况呢都有个宽免嘅。咁其实由去年开始呢，如果呢一个问题是纯粹是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到出行，影响到上市公司嗰个会计部准备数据嘅呢，咁其实呢係会可以攞到个宽免嘅。咁去年呢开始呢都已经有㗎啦。咁但係今年嚟讲呢，其实呢个宽免仍然喺度嘅。不过可以沿用到呢个宽免嘅公司呢，可能就比较冇去年咁普遍啦。因为一来喺今年嚟讲嗰个疫情嘅反弹係好局部嘅，唔係话影响晒全部公司，亦都係好突然嘅。咁所以呢，如果係上市公司要同交易所方便去申请呢一个宽免，即係话出唔到核数报告但係仍然係可以挂牌买卖嘅呢啲股份，今年係要个理由係要比较详细啲啦，同埋佢哋亦都係要出到一个管理账目嘅。咁同埋亦都係要讲到俾大众听，究竟係爭啲乜嘢嘢，同埋大概嚟講係幾時都係可以出具到嘅。咁至於能唔能夠援引到呢一個咁樣嘅寬免，或者係想唔想引用呢個寬免去繼續掛牌呢，好多時都係上市公司同埋呢個監管機構共同一個考慮嚟嘅。咁所以呢一個政策仍然喺度嘅，不過似乎就冇去年沿用得咁普遍咯。 林永英，但你覺得如果有成近百間公司都係延遲發業績咧，你覺得可唔可以接受？或者你作為一個專業人士或者市場人士咧，會唔會係覺得好似問題嚴重啊？或者係應唔應該要扭轉翻呢樣嘢咧？即係希望佢能夠真係做翻一個準時公布業績呢件事咧？ 咁我哋虽然冇一个好详尽嘅一个逐间公司嘅详细嘅分析啦，咁但係喺个接近100间公司里面呢，其实都有几个原因嘅。有啲呢係因为去年嘅账目嘅问题啊，或者係一啲企业管治嘅问题，根本都同呢个业绩看法係无关呢，本身已经係停緊牌㗎啦。咁另外有啲呢就好似我剛才讲同個會計帳係冇問題嘅，公司係健康嘅，只不過咧係啱啱呢一個期間係做緊一啲收購合併啊，或者係一啲一個上市公司嘅交易，而咧係等呢個公告，咁所以咧係短暫停牌，咁所以減咗呢一啲咧，其實我哋講緊應該係五六十間左右咧，係受到今次呢一個延期刊發業績呢個影響嘅。咁如果你睇翻，在2000多間的上市公司來講，而這些公司呢，當然有少量是個都有幾多公眾股東，或者是個市值是比較大的，但是大部分來講都是一些市值比較少的公司，還有幾十間相對於2000多間的上市公司來講呢，都不是一個不可以接受的一個情況的。那當然啦，就是上市公司不同的原因股份停止了买卖，那当然是会对公众股东或者是其他公众人士带来不便。 好啊，那麻烦你先啊，林永恩。 唔该晒， 系啊，啱我哋倾紧咧就系港交所咧有近100间公司嘅延迟发业绩嘅，咁我哋时间关系咧要倾到呢度啦，可能先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倾另一个话题。 手下留情 special， 音乐行先，星期三。 冷一脸我非伪装，黄色恋爱恋爱像透气，为何突然遇上你？谁放我更得意乎所有？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晚8点到10点，手下留情， 有梁礼勤、刘信文、游王杰第一手开始。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同二嘅资格审查委员会，找问责官员做会唔会有一个潜在利益冲突？律政司司长郑若骅： 我又睇唔到会有呢一个咁嘅担忧，唔会乱咁嚟噶嘛，好多嘅人都会参与，所以唔系话可以任何人去讲到嘅算数。如果喺有利益冲突，咁相关嘅人可能都系要 declaration 啊，或者避席啊咁样样。 星期六朝早8至9，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傾另一個話題啦，洪偉文啊，咁咧就係講關於最近啲疫情嘅一啲情況啦。咁就其中有兩個現象咧，就都最近都引起好多人嘅注意。咁第一個咧就係關於咧就係最近咧，因為連續過去六日咧，就有50宗嘅輸入個案啊，即係依個新冠疫情咧，就大部分咧都係來自菲律賓嘅。咁咧就有啲外佣組織咧就希望同依個菲律賓當局咧商討啦，就希望咧俾啲外佣咧優先接種嘅疫苗啦。咁有啲專家咧都係有，但係咧就有啲專家有保留啊，咁反而建議港府應該是否先禁止菲律賓和這個印度的航班來香港呢？但是有些外佣組織就也都有保留，他們也都有保留，原因就是你這樣禁了，可能有很多家庭要用外佣，那些就可能就會遇到很多問題。到底這個事情應該怎麼解決呢？另外還有一個現象呢，就是阿斯利康這個疫苗和這個 血栓塞就存在一些關聯，也都引起了醫學界的一些關注。歐洲的藥監局和世衛呢就說呢暫時未能夠證實這個疫苗和血栓塞的因果關係是有起到的，但是呢就這個也都引起了歐洲方面很多國家的注意的。這兩個問題呢，大家如果都是有你的看法或你的意見呢，就可以打來1872311同自由風談一下的。洪偉文，你覺得這個疫苗呢，就似乎現在基本上每一隻好似都曾經出過問題㗎啦，即係有啲人覺得即係可能依一隻即係特別多問題，咁就打另一隻咁。似乎而家嗱，香港嘅我哋講緊科興嘅人嚟質疑啦，咁呢個BioNTech 係啦嚇，咁而家又到連呢、這個即係阿斯利康啊，亦都一樣嘅問題啦。咁到底你覺得會唔會有可能影響到呢啲人即係打疫苗嘅信心咧？ 其實我哋應該明白咧，科學上嚟講咧，所有啲疫苗都有機會有副作用嘅。 嗯， 咁只係個比例有幾多啫。其实唔好话疫苗啦，你平时去睇医生食只药，你只系睇一个说明书，佢都话俾你听有几多 percent 之下有啲咩嘢嘅。咁甚至乎有啲我睇到好多人惊噶，严重副作用系啲唔少，系休克死亡都有嘅。咁佢话哦，1万个里边有一个咁，咁你好唔好彩咁。咁呢啲都系根据科学嘅方法去研究，知道啊临床几多数字之后睇翻出嚟。我觉得因为而家啲疫苗仲好新啊，咁所以太早去判断。我觉得我的感覺咧，就似乎係其實所有呢啲疫苗咧，即係已經 approve 咗用嗰啲咧，佢都已經係一個可以接受嘅一個咁樣嘅副作用個比例。咁但係咧，你知啦，你係唔好彩嗰個，你就唔會諗比例噶嘛。 嗯， 係咪1万个人先有一個中？但係嗰個係我就會覺得自有冇搞錯？點解要俾我？ 心理上點都有影響 嘅。係咪點都有影響嘅？咁但係就要睇咯，即係你打同唔打嗰個分別咯。即係如果你唔打，咁你另一個風險你就會惹到嗰個病。 嗯， 而个病系有个1%嘅死亡率， 嗯， 系咪？其实用好多呢、這个数字都未必准确，有好多地方唔同讲法， 嗯， 咁早期就咁讲啦，咁但系即系我咁话1%都唔好高啫，咁你咪又 compare 咯，即系疫苗个副作用，首先个副作用对唔同人族人嗰个年纪啊，或者系有冇长期病患都有唔同嘅， 嗯， 系咪？咁有啲人系有副作用，只不过系我攰啲啫，咁冇问题啦。我有副作用血栓，咁哇，咁啊好大件事啦，真系会有生命危险啦，咁即系我觉得我哋都系要信科学嘅，即系有不同嘅专家去按照统计，你见到而家都系咁啦，欧洲话有但系未讲啲证据出嚟啦，咁其他世卫嗰啲就未 conclude 啦，咁我都系最后数字咧就我唔敢话数字冇呃人啦，唔会呃人啦，但系我觉得数字系最基本嘅嘢，如果连数字都未有咧。就好难作出一个专业嘅判断。 系啊，咁啊，到咗专家嘅意见会点咧？咁我哋而家电话机旁边啊，请到位专家同我哋都分析下呢个话题。咁就系呼吸系统嘅专科医生梁子超嘅。梁子超你好。 我谂今次阿斯利康嗰个问题咧，系真系嗰啲疫苗本身嘅问题啊。我哋就唔好同埋混埋同，即系我哋科兴嗰啲主要系我哋误解嚟嘅啫。咁就埋你讲紧嗰只，譬如话系啲核酸嘅疫苗咧，嗰啲我哋最近嗰啲系个主要系包装问题啫，就唔系个疫苗本身嘅安全性嘅问题。但系今次阿斯利康问题咧，牵涉到个疫苗本身嘅安全性嘅问题。咁 即系严重啲嘅系嘛？即系梁志超你讲嘅意思。 佢系一个一个疫苗本身嘅安全性，有一个系罕有啲嘅副作用，但系我哋而家渐渐个证据已经指向咗嗰样嘢咧，就点解咧？ 就因為佢呢啲咁嘅嚴重嘅罕有血栓咧，尤其牽涉到啲老嘅植物豆嗰啲血栓咧，其實好罕有。佢係發生喺一個好低風險嘅，譬如啲係後即係話後生嘅女性身上。咁而佢入邊咧，亦都係話咧，係淨係咧，我哋而家暫時見到咧，就淨係呢一隻疫苗啫，其他啲核酸嘅疫苗咧係冇見到嘅。譬如喺英國咁咧，佢雖然打年青嘅人唔係打得特別多。但係入面呢，你講緊嗰幾百萬人打入面呢，其實係有啲隨機嘅，有啲呢就打緊隻即係 Pfizer 一隻啦，有啲呢佢就係打呢隻阿斯力康嘅，但係嗰啲見到啲嚴重血栓全部都喺呢隻阿斯力康嘅。咁呢啲咁嘅數據加埋一齊呢，就冇可能用一個即係話係個背景嘅病發率或者我哋加強監察而得到個假現象，呢啲唔係嘅，呢啲係一個真實嘅關聯。只不過我諗佢嗰啲嘅國際組織要揾時間去，即係話將啲嘢係掛鈎啦。但陸續有好多地方其實已經係停止咗，即係呢嘢疫苗咧喺啲年青嘅人相關方面使用啦。而究竟用唔用咧，其實係嗰個係基於咩咧？是基於嗰個風險同得益嘅評估，而家估計佢嗰個發病嗰個個率可能去到係，譬如話係10%1左右到啦。咁但係10%1入面咧，似乎有啲嘅嚴重性就好難處理，就唔同話你嗰啲敏感嗰啲咧，你打完針順順線數大部分都冇嘢。但佢呢啲有時講到可能譬如有40%嘅死亡率，嗰個係偏高嘅。咁變咗咧，如果有啲地方嘅你係譬如話，你係要睇你個地方嘅疫情同埋你地方入面個嗰啲人嘅年齡嗰啲你去考慮啦。如果你嗰個疫情嚴峻嘅，你話嗰個疫苗入面咧，你冇其他選擇嘅，你當然你嗰個得益係大過風險嘅，咁你仍然都會用。我諗呢個可能係世衛而家未正式改變立場嗰度其中嘅原因啦。 係啊，梁志超，我呢度想問一問你先啊。係啊，梁志超，想問一問你先，你覺得政府如果按照咁嘅情況之下咧，仲係咪應該要停止去採購阿斯利康啊？ 嗱，我諗佢而家未係正式，譬如話係申請香港批准使用啦。我諗佢呢啲要繼續跟進啦。至於以前嗰啲嘅協議嘅內容嗰啲，我就唔知道，你可能要問政府。但呢啲會睇翻佢最近入面可能陸續呢幾日都會有啲新發展噶啦，我諗唔同地方，因為佢始終係話咧，就算你講緊一個10%1嘅比例，但係又佢係牽涉到一個好低風險嘅群組。如果你嗰個地方疫情係唔嚴峻嘅，或者一啲本身咧，就算係感染咗，佢受到影響嘅機會都唔大嘅人群嚟講咧，其實呢一個係未必一個可以接受嘅一個嘅風險。咁尤其香港咧，由於我哋疫情咧，始終都係比較其他地方係比較冇咁嚴峻啦。喺咁嘅情形咧。即係話你啲咁嘅所謂嘅罕有副作用咧，其實入面個風險咧，喺我哋有其他嘅譬如話選擇之下入面咧，我又睇唔到點解我哋又要係要冒呢一個嘅副作用嘅風險咧？因為始終大家都唔想見呢啲咁嘅嚴重副作用，因為佢唔同一啲譬如話我哋可以能夠好容易處理一啲嘅譬如敏感嗰啲，佢而係根本上咧，你發隻新嘅日期可能由4-20日可能出現，咁你發生嗰陣時可能已經係一個要做啲特別嘅檢查，有啲可能一發生要好嚴峻，你個處理嗰度都未必能夠及時嘅避免一啲嘅死亡啊，或者啲嚴重嘅副作用嘅後果，咁變咗你呢個始終喺嗰個臨床處理係產生一個。好大嘅問題，所以咧就係話我哋都要等，即係話去其他地方，譬如尤其喺歐洲藥物管理局啦，喺嗰度佢可能確立咗呢方面嘅係咪有一個風險因素。咁你留意到咧，係有一部分就算英國本身咧，喺一啲好細嘅細路仔入邊嗰啲嘅研究嗰啲，譬如話啲疫苗嘅使用都叫停咗噶啦，阿斯利康，因為都要睇佢哋進一步呢方面確立咗嗰、那個。因果關係之後，然後再睇，一喺低風險群組度使用咧，呢、這個疫苗係似乎係有一個本身係即係話要重新考慮嘅地方的。 可唔可以簡單講？你覺得如果按照咁嘅風險都比較偏高咧，可能香港係未值，即係未必值得係要採購呢個阿斯利康啦。係咪可唔可以咁講？ 我諗如果大家開始有個結論咧，我哋一定要基於個結論同埋根據本地嘅疫情嚟做個評估啦。以個人意見嚟講咧。 除非我哋冇其他更好嘅選擇， 嗯， 但事實上我哋有其他更好嘅選擇， 嗯， 喺咁嘅情形之下入面我睇唔到點解我哋係會繼續採購啦，咁， 嗯， 但係當然呢啲要睇佢哋嘅話，係正式嗰方面有一個確立咗呢啲嘅因果關係，可能大家去睇， 嗯， 但當然有啲地方疫情好嚴峻嘅，尤其喺啲老人家嗰啲地方咧，佢可能係其他感染咗之後死亡風險好高嘅地方咧。佢哋可能有唔同考慮，如果佢尤其是當佢冇其他選擇嗰陣時候，可能有唔同考慮咧，嗯。但喺嗰，那個即係話你係一啲嘅年青嗰部分咧，由於你本身嗰個感染咗嗰個嚴重嘅個案風險亦都唔高，咁， 嗯， 你本身我哋嘅疫情都唔係話特別差的情況咧， 嗯， 你嗰個風險同埋個得益個比咧，我哋就 要考慮啦。 呢只疫苗就有個問題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啱同我哋傾嘅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嘅，你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呢個歐盟咧對阿斯利康嘅疫苗咧就即將會公布一個新嘅評估啦。咁啊，自由風亦都到咗時間夠鐘啦，拜拜。